话特朗普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第一位不尝试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相反试图分裂国家，又说自己在目睹上星期发生的事之后感到愤怒和震惊。特朗普早前威胁以军事镇压暴力示威活动，他在接受白宫前新闻秘书斯派塞访问的时候改口，表示不认为需要派遣军队到各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8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33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8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60.4，升5.1；永星生活服务12.16，跌5毫；腾讯控股431.6，跌1蚊；友邦保险71.4，升4.5；阿里巴巴209.2，跌4毫；中国平安80.75，系升7.5；盈富基金24.74，升6仙；汇丰控股38.85，升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719，瑞士法郎8.06，澳元5.349，加元5.737，新西兰元4.974，欧元8.6968。每百日元对港元7.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86。日经平均指数报22,656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5,71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89美元，卖出1,70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咧，中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嘅，而家去荃湾方向咧，龙尾就排到去彩虹村。咁重复一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狮隧入口咧，中线曾经有坏车嘅，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就富山道桥底，另外将军澳道支路落返去观塘道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m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天爷，你会点形容 Gimme Five 咧？ 奇情。 想分享一下呢段都几难忘嘅经历，喺个餐厅忽然间咧有四五个男人咧起身啦，喊打劫。 吓！ 咁其中一个人咧见到系有把枪嘅。 哇！系咪咁奇情啊？ 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盛嘅 Gimme Five， 你咪知咯。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 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 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Konnichiwa， 早晨， 日本娃娃， 我系啊 ，Good morning， 早晨，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早晨， 今日佢 好醒，我翻嚟见到你哋点醒唔到咧，真系 吓系咩？你呢个又话噶，呢个又话都唔系好醒啊， 又话自己大咗，呢个又话自己细咗，呢个 大咗咩细咗先？ 你一嚟啊，同我讲话，你唔觉得我罩细咗咩？ 系啊， 跟住最惨系隔篱嗰个话，你唔觉得我大咗咩？哇！ 因为我哋今日大家都换咗牌子啊， 系咯， 但呢个罩我哋日日都唔可以离身噶啦。 仲要一个话日本运嚟添啊个罩， 系啊，咪之前买嘅，即系讲紧话，哎呀，今日唔好理佢心啦，即系冇准备咧，佢立一包。咁啊呢啲咧就系之前买落嘅，咁我哎呢个系日本买嘅口罩咯。 我哋终于开估咗系口罩， 系啦系啦， 几好啊！ 我哋未讲早晨啊， 讲咗啦， 佢未讲啊， 你冇人叫过我噶，你净系讲咗 我有啊， 叫咗你租汪啊， 系咩？ 我 哋租汪。早晨啊， 猴仔早晨，我冇礼貌先啦，阿田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 而家耳都细埋。 六月四号嘅朝头早啊，酷热天气警告啊，已经喺度啦吓，三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吓。 系啊，咁我哋一朝早咧就好开心地见到大家各自都有一个比较紧贴啲嘅口罩啦，啱自己面型多啲啦。系真系啊嘛， 啱啊， 你话噶 系啊，大有大戴，细有细戴啦，总之就一个新嘅口罩。点都好都要有口罩戴嘅。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我哋都要同啲听众讲下咧，我哋呢几日咧好忙碌啊， 忙啊忙啊！ 我哋系完全响应台长英明领导决策号召之下嘅糖水滚糖鱼政策之 最享受的你啦，系嘛？ 周围有啊，嗱，我哋呢几日咧去过唔同嘅节目啦，你阿田去咗咩 Hong Kong 啦？琴日啊，定前日嚟噶？ 星期二， 星期二 系啦， 因为有咩 Hong Kong 度你讲爱情啊嘛？ 啊系啊，唔系佢哋有一个爱情环节，咁样讲下呢啲咯，系啊。 系咪你系咪用你嘅例子 嘅？系啊。所以都是大婆啱係咪？ 啊，佢又冇乜呢啲，我只係即係去講緊話，因為有啲咧即係釘得好實嘅愛情啦，我就放手啦。 咩釘得好實？ 即係雙方面釘得好實啊！ 即係你咯， 唔係即係咁緊。 咪仲唔係你 嗰個對字啊？係咪你講 緊？即係人釘人政策係咪？ 係啊，我就放手啦。你唔放手啊，物極必反咁樣，即係好開心傾咗。喂，我真系好快过，原来 系啊， 系啊，咁嗱，我出现咗喺Made in Hong Kong 啦， 系， 咁跟住咧，你哋好似又出现咗喺其他地方噃。 我琴日如果我 live 咧，即系已经做咗，咪去咗Give Me Five 咯，系啦，我仲贡献咗我 Gary 呢个爱好出嚟啦， 咩啊？呢个 Gary 不嬲都大家都知噶啦，佢哋唔知， 佢哋唔知噶。 咁佢哋有冇笑到反瞪啊？ 你知唔知佢哋啲英文名都好好笑噶？ 系咩？ 阿波姓英文名知唔知咩啊？佢 OK 噶，Harry。 Harry 系啊，我睇到个样都有啲衬衬地啦。 系啊系啊， 咁跟住阿方子豪咧，佢就叫做 Ho Man。 康文定康明咧？康文系啦，我哋仲话好文啊，即系话 系啊， 闻得到味。 女神啊，最正个英文名。 Vivian 嗰啲啊， 系咪大家都唔知啊？ 唔知真系唔知。 今日咪叫 Tina？ 唔系， 唔系估下啫，都系 Tina 水。 我俾三个名你估啊。Katrina， Ivana。同埋呢一個嘅 得啦 ，Katrina 唔使諗，係你都未準備。 第三個唔估啦，第三個我諗唔到啦。 我好似印象記得呢個名嘅。 Ivana Katrina 係 Katrina， 係啊 ，Katrina 陶喆都有歌唱過佢啊，係。 所以原來淨係玩呢個名咧，跟住佢。笑我 Gary 笑咗一分鐘，我就笑翻佢。你 Katrina 你好好啊，真係。我想象中 Katrina 啲好高嗰啲女仔咧，頭髮又長咁樣咧，咪走出嚟。 長頭髮啦， 係啊，都幾好玩㗎。咁跟住，然後我同阿祖都有，你仲有做咗個？ 我就做咗，我就先已經錄咗兩個咧，即係一個就係騷動音樂，係，好似係下個禮拜一有得聽嘅。 講咩㗎咁樣？ 講咧就係咧，我哋要揾幾首歌啊，四首歌，主要咧我哋自己去解説翻嗰幾首歌對我嘅生命啊。对我人生唔同嘅点有啲乜嘢大嘅影响？ 但系讲中文歌嘅喎， 啊系啊，我四首中文歌， 系咯，你唔识嘅应该， 点会唔识中文歌啫？ 系咩？我谂住将你完全打造成为一个 BNO 啊嘛 ，BNO 唔系乱咁打造嘅，系啦，想打造都打造唔到，如果系嘅话，打造就你啲啊， 系啦，几好啊， 系咯呢个啦，跟住啊，琴日你话我同阿豪仔另外录咗就系呢个敏感时刻， 系啊，好啦。男人 係咗 一個兩個女人嘅節目， 唔止兩個女人啊！琴日， 但我覺得有啲唔抵啊！如果我哋早一日去敏感時刻咧，我起碼可以目睹佢哋兩個著學生制服嗰個場面。 但如果大家想睇翻咧 ，Kitty 同莫莉咧著校服做節目嗰個樣啦，可以上翻我哋二台嘅面書嗰度係見得到嘅。 所以琴日我哋即刻播咗《明愛暗戀補習社》 係啦。咁我哋琴日咧，佢哋咧個節目嘅一個環節咧，就揾咗一位塔羅牌嘅專家， 係 我哋做咗個錄音。如果大家咧想知道我哋嗰個塔羅同我哋占卜到個運程係是如何，大家留意住敏感時刻啦。 我想話幾準啊，真係嘛？ 我都覺得 OK 喎，好有好愉快。 佢第一句已經準啦，知唔知？ 係，我就係俾你炫耀啦。嗱，嚟緊呢十分鐘咧， 我唔會。 係啊，佢特登喺度講嘅，點解啊？有刻意安排啊，喺度炫耀，遠過你啊。 唔係啊，佢真係少呢啲經驗。 我少啊，係啊，我講到明係。 佢翻嚟第一句，我同我哋早晨都未講啊， 講咗 早晨。喂，你知唔知琴日咧嗰次就嚟啊嘛？你自己講啦。 佢第一句已經好準啦 ，Rainbow。點解咧？佢第一句就話。我细细个就睇你噶啦， 唔系你头先呢句第二句嚟嘅， 哦、 第一句系咩啊？ 我好中意你啊， 咁咪 咯。嗱呢句仲唔准啊？真系 有 memory， 我有 嘅，又有品味，又有见识。嗱，所以我觉得其他唔讲啦。 又有品味，又有见地， 又有见地，哇好，又有品味，又有见地， 系 啦，最啱做敏感时刻嗰个节目，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即系留意一下我哋几时播出呢个叫做我哋。我哋 DJ 同事咧喺度互去嘅节目嘅时候咧，系真 系 好精彩嘅。 我觉得佢几开心， 系好兴奋嘅。 所以我哋最后又要多谢台长英明领导正确嘅决策，糖水滚糖圆。 一早就擦鞋。 你跟住都仲有一啲要去噶嘛？ 有啊，咪去骚动音乐啦。 系啊， 但我听到 佢都会出现喺 Give Me Five 嘅之后。 系啊，但我听过佢同骚动音乐主持嘅交流咧，佢哋不停 ban 咗个歌 list 嘅。 系啊。 可唔可以唔好系啦呢首啊？系啦， 合理嘅 系咩？ 系啊，合理嘅。但系咧就算我哋咁样糖水滚糖圆，即系。喺我哋潛嚟潛去嘅節目，都唔可以漏咗我哋嘅節目噶嘛？琴日係咪啊？尋找快樂的人 Season Two， 我哋就做咗一個朋友嘅錄音啦， 係啊 ，Gary 嘅錄音啊 ，Gary 嘅錄音真係好感性啊！即係咁 多謝 Jackie 同阿 Jo 咯 ，Sure 係啊， 係啊， 咁我哋又係啊，拭目以待啊！嗱，不過 下個星期咧會聽到咧豪仔嘅節目嘅播出，我會話呢一個錄音應該大家可以見到另外一面嘅豪仔， 我琴日喊嗰下有冇嚇到你哋啊？ 冇， 有應該預咗噶啦你。 我冇預到咁澎湃， 係啊，咁啊係，我都覺得澎湃有少少。我琴日有少少捐血嘅感覺。 唔使驚，唔好剪啊！我覺得要靜落。 咩唔剪啊？剪咗嚟做 trailer 啦。 喂， 做得好，做得好。 喊咗個十秒啊！你唔好剪走佢。 我都估唔到佢好衰啊！佢次次咧，我哋快問快答就見樣噶嘛。佢每次都喊完之後先拍快問快答， 係啊， 所以早一次阿 Katrina 咧，都已經話喂眼都腫埋喎，點快問快答？ 其實我哋下次真係唔好咁樣嘅，阿天兒又係咁樣，又係腫曬眼咁，搞到佢又要問，係得我琴日其實有少少 guilty 嘅嗱，收翻我哋而家咧，阿田嗰集啊出咗街啦，今日同埋聽日咧就到我嗰集出街啦，咁我哋就已經錄定咗， 佢冇喊咯， 係咯，我係咪冷血嘅咧？定係你哋兩個作為主持，你哋訪問得唔夠？ 对锐得 大佬啊！你其中一个金句，我唔知道你有冇剪啦、啊。你自己其中一个金句就话，你觉得你自己呢个黄耀祖系咪人生胜利组？然后你话系，我系，咁你喊咩啫？ 系啊， 系我哋两个喊啫嘛。听完之后话人生胜利组，唔想同佢，已经唔想同佢录音啦，真系。你仲有咩可以喊啊？ 如果我讲埋一句，你哋两个即喊，我自己喺度剪带嗰阵时咧，我应该系答系。其实如果而家我要死嘅话咧，其实我真系死而无憾噶。 哇！系咯，你仲讲埋呢个， 但 系 我录音谂唔到呢一句，但呢个系我真心咁谂噶。 系咩？ 系啊，真系。但点解我会咁讲咧？可以留意住今日十一点半有寻找快乐的人黄耀祖啊！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two 翻嚟啦！ 因为如果唔系正常咧，可能我唔捞啦。起码我同佢面咗 咗 啊！ 我有谂过噶，我讲真系啊。如果我喺呢个位置唔系做得最开心嘅话，点解我要继续做啊？ 喂 ，Fatty， 今次咪又系你啊？ 因为我已经有咗阿华啦嘛，阿祖知道佢咪冇瘾咯。 我又多咗个想唔做嘅原因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今集嘅嘉宾有我黄耀祖。 想怎么了？连语气眼光都需要细算精挑。玩乐时候能笑，站着时候能跳，现在才发觉这样重要，无法再放声呼吸了。唯害怕快乐一样快跑掉，就是时代完了，就是名字忘了，但是能看见你对我在微笑，我也懂得笑。原来这叫做感觉，我愿意全凭这雪亮感觉去预知，天空有火星似你在我不远处，已经闪进我日子，从万里无涯开始，叫满天风雨停止。时候憔悴，但是唯有当这是情趣，能痛你痛得心都碎，才抹去我面嘴未淌的泪，就让满我满里活现甜蜜情绪，让未来过去也有挂念凭据，你说对不对？这叫做感觉，我愿意全凭这雪亮感觉去预知，天空有火星似你在我不远处，已经闪进我日子，从万里无涯开始，叫满天风雨停止。闪进我日子，从万里无涯开始，叫满天风雨停止。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讲下话天气先，警告又嚟咯，系啊。 头先咪讲咗一次咯， 系咪跟住唔使再讲啊？ 咁又唔系啊，一定要讲31度嘅气温。 但系你头先好似讲到啱啱先有咁样，我哋一翻嚟讲咗酷热天气警告，6月4日今个早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0%。 咁你下次唔好再开咪嘅时候介绍自己个名字啊，咪讲咗咯，真系啊。咁啦，咁你口罩嗰个资讯又可唔可以讲埋出嚟啊？头先我听到咧，一翻嚟咧，我两个拍档咧，佢哋互相除咗交流，今日自己戴嗰个罩咧，戴咗细咗之外咧，最紧要就系原来佢哋各自都已经上网咧就订咗咯，又 因为我冇乜货咯， 系啊，咁都即系有用完几一日噶嘛， 梗系啦。 咁喺未用完之前，咁又而家啱啱陆陆续续咧喺香港生产嘅嗰啲叫做口罩咧，咁陆陆续续咁佢哋都出即系开始订啦，可以订得啦。咁不过咧，好多时咧都系求过于供，咁、所以咧都要即系不停咁上网去之前预先登记啊，等佢消息啊，跟住就去做进行一个啊，而家有货啦，你可以订啦，你俾钱啦咁样咯。 咁大家最新嘅行情咧，其实仲系紧唔紧张噶？你喺訂嘅過程裏面有 飄到嘅。訂係緊張嘅喎，因為咧，譬如我之前已經呢、這個唔係我第一個訂購噶啦，咁樣咧平時咧，佢哋有陣時咧，俾大家上網訂，好快就已經爆咗啦。又或者咧，佢每一次嗰個名額咧，根本就唔多。 係啊，咪話求個工咯， 但係今次咧就係話有譬如今日咧有一個咧，就今朝9:30咧開始可以登記嘅。咁嗰個咧就係一啲嘅口罩專家咧，評定咗為 A 加嘅品牌。我一早咧已經即係打佢主意，因為我覺得咧唔單止咧有呢個口罩專家評定咗嗰個質量係好啦 ，A 加嘅 係啦。另外佢個顏色係靚嘅，我想講。 你你揀咗邊只啊？ 彩色啊！ 係啊，我就想話咧，而家咧即係證明咗疫情真係唔同咗啦。 係， 而家俾你有得揀顏色喎。 係啦， 撞鬼佬好似上網網購衫咁樣嘅。 同埋今次另外一樣嘢咧，佢個名額咧有成40,000人喎。其實相對嚟講係屬於好大，因為有啲咧叫俾你哋上網登記咧，佢個名額係500嘅啫。 係， 咁你諗下啦，你同40,000有得點比啫？但係我可以俾一個簡單嘅例子話俾大家知，究竟有幾多人抽緊？因為咧抽緊都要出埋嚟， 抽緊抽風抽雨， 抽官都嚟， 系啦，我自己咧就系唔系自己一个人登记嘅，咁有阵时即系多个号码就多个可能性啦，咁同埋真系唔系我一个人用啊嘛，我咧就我啦，我隔篱嗰个啦，我爸爸、我妈妈，我哋四个人就用我哋四个嘅电话，一人登记一次啦，因为佢都叫做你都可以当系实名制嘅，因为一定要有佢你嘅电邮啦，同埋个电话号码先至可以登记嘅。我就今朝翻到嚟咧就即刻揿掣咯，佢首先咧一样嘢一定要赞，佢个 website 好好冇单机， 哦，即系冇冧机，哦，咁好 啦，你见到。我每一次成功， 你话俾条 link 过嚟， 成功咁我系咪做紧节目嗰阵时俾咗条 link 你先啊？而家唔， 我而家就即时话俾条 link 做得啱，做得啱，系啊，摆埋上网咯， 即时 系啦， 订得到。 因为咧，我咧就每一个成功登记咗有四个户口啊嘛，我嘅有咁样，跟住我就即刻 cap 翻张图啦。 系， 咁我见到嗰个号码系几多号啦？9:36我成功登记嗰阵时咧，个号码系22,000+。 哦， 37分鐘即係一分鐘之後，已經由22,000+個號碼變咗25,000+。 哦， 41分鐘嗰陣時咧，即係過多咗3-4分鐘之後咧，是是是已經過咗30,000啦，即係我個號碼超過30,000。 你話係股市啊正啊！ 而我最後一個咧就係42分鐘幫我媽媽登記嗰陣時咧，係320+咁樣。 哇！跳得咁快啊！ 即 係 喺十分鐘之內 咧，由22號即係22萬號啦，已經係變咗成三，即係中間有10,000人登記咗啦，應該係。即係如果佢個號碼真係順住逐個落嘅話，我想預知有幾多人仲幾學士需要啊？係咪？ 咁即係話係咪你喺呢個範圍裡面，你咪即係有咯，登記到咯？ 唔係登記咗，佢請住嚟抽籤嘅， 都要再抽籤嘅。 但我覺得都幾好啊，佢嗰個名額比較多嗱，我都唔係覺得一定會有嘅，但係起碼我登記到，而唔會覺得咧我係啊。好俾心機，但係得幾個位嗰啲咁樣咯。 係啊，而家咧睇個勢咧，即係我哋如果用嗰個叫做潮流精品嗰個角度去睇咧，應該係彩虹口罩咧有機會嗰、那個炒賣潛力係最高。但係而家咧嗱，佢早一個禮拜咧，威人子佢有開售 啊 嘛，我見到又係咧，本來99咧，咁啊已經一炒已經網上已經變咗250蚊啦。 嚇、啊、有炒價㗎、 啊？有啦已經。 但係我。 啊，不过可能我见唔到啦，我唔好见到有人龙喺度排队去。 唔知啦，已经系啊，其实呢排我都留意少咗，同埋咧， 我有噶，因为我呢个礼拜我行咗几次街咧，都系想购买一啲唔同嘅物资啊，各样嘢嘅话咧，譬如我见到铜锣湾啦、药房啊，真系口罩墙系出现嘅， 又再出现翻， 不嬲都有，唔系 哦，即系其实冇人 show 佢， 冇人 show 佢， 系 所 以因为佢仲高企啊， 佢嘅价钱咧同佢之前嘅标价咧真系有大大力咁样跌咗噶， 有啦， 譬如我见到佢有一啲咧讲紧都系又讲到咩澳洲出品啊等等咁样啦，即系写着咁样写住，但系即系中文字喺度嘅，就个价钱已经去到220几蚊咁样咯，同佢之前卖紧嗰个价钱真系好唔同。不过嗰埲墙就喺度，买嘅人咧就真系一个都唔见咯。 系啊，而家嗰个口罩嘅供应又恢复多咗之后咧， 恢复多咗嘅价钱又平咗啦嘛。 但系大家有冇观察一样嘢？ 咩啊？ 究竟市面上咧戴同心口罩嘅多唔多？ 有嘅都，不過真係少。是不是啊、但我如果佢講緊個數目有200几万人登記咗嘅話咧，我就真係喺條街度見唔到有咁多人用咯。 嗰啲人鏡石啫， 會唔會係佢哋即係仲有存貨用埋嗰啲存貨先至用同心口罩啊？ 唔知啊，我冇見過，不過睇電視就見到好多人用咯。 係 啊，係啊，睇電視， 我哋記者知道 啦。通常係官方指定使用嘅，真係祝大家好運啊！ 呢、這個好笑，呢、這個好笑， 抽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他日前在《致京》杂志撰文，话无论是议员或者参选人都不应该反对为国家安全立法，否则是违反基本法，应该被取消资格，属于温馨提示，并非官方意见。但他曾经同部分立法会议员讨论，认为是民间都认同的意见。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基本法列明维护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对建制内的人士应该有一定要求。如果反对订立国家安全法，又如何符合宣誓拥护基本法的要求？被问到他的讲法是不是代表在有关特区政府就国家安全立法的议题上，在立法会投反对票就要被取消资格，谭耀宗说他只是提出做法有问题，至于是不是应该被取消资格，应该由选举主任判断。立法会继续审议国歌条例草案，议员辩论民主派议员获准提出的21项修正案，包括降低违法的罚则等。保险界议员陈建波认为，民主派议员提出降低罚则，目的是想令国歌法变成一纸空文。他认为没有适当的刑责，会鼓励激进青年以身试法。陈建波说，不少现行法例亦都有用上侮辱的字眼，反对派说侮辱一词法律上太空泛的讲法偏颇，只是立场先行和玩针对，令市民愤怒和产生仇恨。热血公民郑松泰说，国旗法有5项针对国旗的违法指标，国歌法中有关侮辱国歌的指标就变成任何方式，认为是变成话点就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考虑因为北京推动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制裁。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已经要求华府官员审视香港享有的所有特殊待遇，预备取消这些特殊待遇，以及对限制香港自由的官员实施制裁。他在接受白宫前新闻秘书斯帕塞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和习近平的关系，说双方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对话，但两人关系很好。特朗普赞扬美中两国在1月签署贸易协议，但就再次批评北京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初期隐瞒疫情。国家由下星期一起，外国航空公司可以选择一个具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每星期营运一班国际的客运航班。 民航局发布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将会由下星期一起实施奖励和熔断措施。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在入境之后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旅客达到五个，航空公司将会暂停营运该航班一星期。如果连续三个星期在入境之后都没有旅客对检测呈阳性，就可以增加一班的航班，最多达到每星期两班。民航局又要求航空公司申请运行至10月24号的航班预先飞行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3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49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0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59.8，升4.5。腾讯控股430.6跌2元，永星生活服务12.04系跌6.2，盈富基金24.64跌4仙，友邦保险70.6跌2.5，阿里巴巴208.8跌8毫，中国平安80.4升4毫，港交所289.8跌2.6，汇丰控股38.6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92，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2，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631点，升17点。港金现价报15,71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22美元，卖出1,70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支路去观塘道咧就比较车多啦，近观塘警署一段。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挤塞，龙尾喺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港路，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路围咧都系车多。咁另外联合道由于有水务急收啦，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贾炳达道慢线封闭，咁而家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贾炳达道噶，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贾炳达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以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乜嘢方法令你减压同埋保持笑容呢？ 我将两个方法二合为一，就系运动加埋音乐啦。一有时间咧，我就会跑一跑，松一松，顺便用汗水带走负能量。另外咧，就系听下 J-pop 日本嘅音乐啦，入边嘅信息同埋节奏带俾我好多嘅正能量噶。当然啦，如果可以两样一齐做，咁就真系连瞓觉都可以保持笑容啦。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音乐情人联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嘅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Lau 欧瑞强喺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嘅音乐情人，同埋星期日晚都系九点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8，打电话嚟做咩啊？系啊，你哋就嚟翻学啦，就嚟翻学嘅时候，可能就冇得再玩呢个游戏啦。我哋今日星期四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各位同学仔，准备你嘅题目嚟未啊？我哋接受挑战噶啦。电话号码18723888，咩题目 ？IQ 题又好，生物常识题又好，数学、中文、英文题都好，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有请，系啊，佢都要面对将来面对呢个困难。是因为他的仔仔慢慢一级一级一级一个年级咁升的时候，他都要应对这个问题，所以俾我哋呢个拍档爸爸准备一下都好啊。佢系边个？佢咪曾志豪啦。 而家我每日面对嘅问题就系点样可以从我个仔，特别有细仔叫我爸爸嘅声音里边判断。其实佢系想我提供咩服务俾佢咧？好似今朝咁样，我喺忙碌咁喺个厨房度整紧自己啲养生茶嘅时候，就听到佢不停喺间房度嗌爸爸爸爸，仲要越嗌越清晰同埋嘹亮啊！简直好似树上面嗰只雀仔咧，嗰只咕咕咕咁样。跟住我听咗好耐，究竟佢系想我提供咩服务咧？终于忍唔住入去望一望，哦，原来系佢整跌咗个奶嘴落地下，叫我帮佢执翻。嗯，我下次会记低噶啦。原来呢一种高频率嘅声音就系执嘢。OK。我明白㗎喇。啊，又可以同你玩一下猜猜这是谁啦。嗱，就咁样嘅一件 T-shirt， 咁都几得意喎，白色嘅 T-shirt 呢，咁喺中间呢近住所谓胸口位置呢就有两隻眼仔，啊，两隻眼仔里面有个红色嘅眼珠。咁然后呢嗰，那个左右咧，两只眼仔左右咧就有几组数字嘅，一边咧就写住七八九，咁另一边就写住三二一，咁啊两只眼仔中间咧好似个鼻哥嘅位置咧就画咗个五字，咁，那个五字都几似个鼻哥啊，咁然后咧有鼻梗系要有口啦，咁，那个口嘅部位咧就用咗个零字咧就摆上去，那个零字仲要系咧红色嘅，咁啊其实睇落去咧都几似一个咧两只眼同埋一个嘴，哦咁样咁嘅样嚟嘅，呢件咁嘅白色 T 恤。你觉得靓唔靓咧？啊 ，sorry， 你答唔到我嘅，系啊，我觉得都几特别噶。不过咧，老老实实又有啲惊，哇！因为嗰两只眼有乜鬼啊？咁样即系咁望住我。咁但系呢件 T 恤咧，你知唔知道？如果着咗上身嘅时候咧，会有啲咩嘅艺术嘅效果咧？系咪好多人会回望你咧？系咪你嘅即系气质咧，又会瞬间提升变成小鲜肉咧？又或者会唔会即刻有人会请你去文青 cafe 嗰度咧，同你饮翻杯咧？唔系。原来你最新一个嘅艺术效果系咩呢？就系你会马上吸引到咧一啲执法嘅人员，马上就会将你带走。系啦，即系如果咧你本来好闷咧，着呢件衫喺条街度行咧，突然间就会有人将你带走噶啦。咁点解呢？嗱，其实讲到而家咧，唔知大家会唔会可以单凭豪仔嘅口述影像咧，就得出嗰件衫嘅设计系点嘅咧？其实如果你有心去思考嘅话咧，其实都未必 get 到嘅。如果你后生啲嗰啲嘅话。咁但係佢哋啲執法人员呢，内地嗰啲就好快睇到呢，就话哦 有问题，唔该翻去问一问话。咁有咩问题呢？因为大家就喺度玩嗰、那个即系数学推理游戏啦，一二三七八九，咦系冇咗个，我、啊、仲有个五字，哦系冇咗两个字啊，系冇咗两个咩字啊？冇咗个六字，冇咗个四字咯，咁即系代表咩啊？代表咪代表冇咗六同埋四咯，系啊，原来就系代表呢两个字冇咗啫嘛，原来咁都唔得噶，咁跟住就已经俾公安带去问话噶啦，咁所以咧，我谂你又要明白一样嘢啦，原来有阵时咧。佢存在系一个问题，你话佢唔存在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即系好似咧，你话你记得你老婆个生日，不过记咗冇买礼物，佢又嬲。跟住你第二天索性话咁，我唔记得你生日，佢又嬲，系咪？咁即系呢个日子咧，究竟记咗系有问题啊，定系你话我唔记得咗系有问题咧？其实作为一个咧，你话喺内地生活嘅朋友咧。佢真係大條道理，可能話其實我真係以為呢，我哋係冇咗呢兩個數目字㗎噃。咁如果返到去問話呢，我都喺度思考緊嗰陣問佢嘅時候，佢有啲咩問題可以問到佢呢？你這個衣服怎麼穿成這樣子啊？有什麼問題啊？怎麼沒有那兩個數目字啊？那有什麼問題啊？你不知道那兩個數目字代表什麼意思嗎？我真的不知道啊。係啊，真係可以唔知道㗎嘛。真係而家我哋仲可以認得出呢件衫呢，算係我哋幸運嚟㗎啦。唔知出年再攞呢条数学题嚟考大家嘅话，会唔会你已经唔识得玩呢？风头火势，佢都买好多衫嘅，唔知呢件衫对佢嚟讲，佢会唔会喜欢呢？不过老老实实，呢件衫如果着喺佢身上面，根据个比例各样嘅话，唔知道会唔会有啲相关嘅异样出咗嚟咧？会唔会两只眼就变咗落个肚脐嗰度咧？我哋交俾你啦，黄耀祖。 呢排真系有买衫，因为发觉咧应该要换季啦。同埋咧，我都刻意地買咗一啲咧，有一啲 statement 啊，有啲口號喺個新嘅衫。有陣時咧，都會覺得啊，如果我著嗰件衫可以有多重嘅意義，將一啲我相信嘅嘢咧，透過我件衫同人哋分享，咁呢個都可能係一個好嘅方法啊。 I am tall 係咪咁啊？ 唔會啊，係啊 ，I am short but normal 。我咧就做舞台劇噶嘛，系咪？不过咧平时都唔可以喺节目队咧就喺度同大家咧推介其他。哇，就算我觉得几好睇啊，攞几多个奖都唔可以噶嘛，因为佢哋人哋收钱咧，啲商业嘅活动，我哋嘅工作唔可以咁做啊嘛。不过今日有一样嘢真系可以同大家推介，因为舞台劇可以摆到上网同大家免费去睇。咁免费嘅话，咁可以讲啦啩，系咪先？嗱，呢一个咧系一个咧都算系攞咗奖嘅剧目嚟嘅，就系、是、咧由六四舞台。在去年他们就找了一个著名的编剧庄梅岩 Cancer 创作了一个戏叫做五月三十五日。我知道去年演出的时候，其实豪仔都有做去到看之余还做嘉宾讲了几句说话这样的。去年一共就演绎了公演了十一场的一票难求，在来紧要即将举行的这个第二十九届舞台剧奖颁奖礼，他们拿到很多的提名，男主角、女主角、剧本等等等等。咁样啊吓，本来就定咗咧，今年五月嘅时候咧就会做一个重演嘅，并且呢个重演有少少唔同嘅，重新排过成件事，有新嘅导演处理啦，有新嘅演员加入咁样嘅。不过咧就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剧场喺五月嘅时候咧根本咧都未开翻啊，所以咧就改咗另外一个方法，即系我谂呢一样嘢都见到啊，唔同嘅行业啦都要因为疫情嘅关系改变下佢哋平时赚钱嘅模式、经营嘅模式啊吓，所以咧佢哋就变成咗一个。网上众筹，本身目标就是35万嘅啫，点知喺一个礼拜之内，佢哋咧筹到50万元，所以喺琴晚嘅时候咧，呢一个戏五月三十五日咧就做咗一个网上面公演嘅版本，而且仲系俾大家免费去睇。佢哋即将咧就会喺网上面咧摆放48小时啊，去到6月6日凌晨嘅时分咧先至会下架嘅。目的都系希望可以将呢一个故事啊同更加多嘅朋友分享。今次呢个全新嘅班底咧更加揾嚟咗一位啊，大家呢一排都应该好想认识佢多啲嘅，就啱啱咧凭住叔叔呢套电影啊得到香港电影金像。 獎最佳女配角的歐嘉文，其實嘉文她已經是三屆舞台劇的劇後來的，我想大家看完叔叔的話，她的演出就更加有說服力了，是不是？我想有一件事都很重要的，譬如我看到 Cancer 這個戲的編劇，她在一個訪問都會這樣說，最近可能很多不同的法例究竟會不會推廣，大家都會有擔心一個創作人究竟怎样去创作，会不会在一种恐惧的环境底下去创作呢？他认为凡事都应该要做自己认为啱的事，就算制度已经变得不合理，都要行回自己觉得对的方向去做。5月35日是讲六四事件的，我自己觉得这个个很需要讲的题材，很重要的题材，要讲的，要分享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还可以讲，还可以分享，仲要免费，大家都可以找下条 link 嚟睇一睇啊！风头火势，我知道我呢位拍档啊，哇，走喺潮流嘅尖端啊！因为我见到咧，佢哋网上面睇嘅人数，譬如 YouTube 啦，琴日啊，我睇到啱啱头先个数目啊，过咗40,000人嘅。如果我计翻咧一场平时一个剧院系500人嘅话，佢哋琴晚等同于做咗80场噶啦。而我就係講緊呢個係 YouTube 嘅啫，未講佢哋喺面書度直播嗰個數字，仲有我呢位嘅拍檔，佢都係其中一位觀眾啊，佢就係桂花田。 係啊，因為即係你叫我去啊，去約埋一齊去睇呢個舞台劇咧，可能我就未必會有咁嘅恆心啊。但係若然喺屋企安坐家中，而佢又咁有熱誠咁樣去即係免費播俾大家睇嘅時候咧，咁點解唔欣賞下咧？真係有時咧，雖然我琴日咧都遲咗少少，遲咗半個鐘頭開始，咁但係咧都一睇到咧11:00多嘅時候咧，係有啲嘅對白內容啊，又或者有啲情感上面咧代入去裏面咧，係真係喊出嚟㗎。咁我都覺得好似阿祖祖話齋，咁既然人哋都免費播俾你睇啦，咁你咪去欣賞下啦。一年一度啊，系啊，一年一度咩啊？一年一度小一派位结果喺呢两日咧就放榜啦。今年咧都系有个不一样嘅形式啊，通知家长。咁啊，今年有26,000多咧参加小一派位嘅小朋友咧，会收到啊教育局咧发信通知啦。咁啊，邮局咧就会速递小朋友嘅小一注册证到到府上，即系去到你屋企嘅。咁家长唔使担心，系啦，因为咧就话啦，琴日咧都已经讲咗啦，咁邮局咧大致上顺利嘅，咁啊都已经派咗成20,000多封噶啦，咁啊仲有3,000多咧就话因为冇人收件啦，咁冇人收件，咁点啊？我唔知咁样，系啦，咁啊唔使担心嘅，邮差叔叔咧会放低一张叫领取邮件通知卡，咁你咧就唔该你翻到屋企收到呢张卡之后咧，第二日嘅下昼咧就好去攞啦，咁记得咧睇翻啊系边间邮局吓。咁啊，如果咧喺6月5日，即系听日啦吓，仲未收到嘅话咧，收到嗰张小一注册证啊，又或者系邮局放低嗰张领取通知卡咧，就要喺6月6日或者7日咧，就去到指定嘅领取中心嗰度攞啦，知唔知道？咁希望咧大家顺利攞到啦。咁之后咧都要留意翻几时去注册。教育局咧就喺呢个小一入学编号咧最后一个数字嘅编配咧，会编配一个家长喺呢、这个。9日或者10日咧，喺唔同嘅時間咧，到所派嘅學校咧嗰度辦理註冊嘅，係啦，都要留意多一樣嘢啦，因為過往唔係噶嘛，即係唔使咩時間表，因為佢避免太多人咧喺同一個時間度出現去辦理手續，咁所以咧就多咗一格嘅。咁啊，如果咧呢兩日都仲未去到註冊嘅話咧，最後咧6月11日4:00前咧，你一定要登記啦。如果冇事先通知相關學校話你唔去到嘅原因咧，咁 sorry 啦，咁佢就當你咧放棄你阿仔阿女嘅小一學位噶啦。咁啊，另外如果咧啲仔女派嘅學位咧，派嘅學校咧就未係心儀啊，而又想去其他學校叩門嘅話咧，就要留意叩門學校咧。而家因為疫情嘅關係咧，都有好多改變到。咁啊，記得睇下佢哋幾時截止攞表啦。几时申请啦？几时交表啦？边一日面试啦？咁亦都系因为有啲学校咧已经改为咧冇得当日面试啦，同埋即系到场面试啊。咁所以咧就有啲改为拍片嘅。咁啊最基本咧就见到系好多都系话一定要自我介绍啦。咁啊朗读中文啦、英文啦。咁有啲学校咧就话咧有冇一啲咧自己自创嘅一啲叫做玩具啊，或者一啲物件等等嘅嘢。咁仲要咧要个小朋友讲解埋。 啊，你嘅創意呢個物品嘅創意係個理念係啲乜嘢啊？點解會整呢嚿嘢出嚟啊？咁都係喺條片裏面嘅需要嚟嘅，係啦。而家啲家長真係小張刀都唔掂當嘅嚇。咁啊，呢啲咧係。即系唔好话觉得好麻烦啊！点解会咁样啊？呢啲都系咧陪仔女成长嘅必经阶段嚟嘅。不过最紧要就系定啲嚟，带齐文件，印多几份都无妨噶。仲有嗰啲证件相啊，执齐所有嘢咧，俾翻信心去叩门咧，应该冇问题嘅。希望大家都可以考到一间你心仪嘅学校啦。 茶馆，情侣酒挤满，依依爱话未觉闷，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伴，情侣一般，红茶杯。 好快乐！ 早晨，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啊，系咪啦？我哋又嚟上堂啦、 啊。 但今日你哋都有机会一齐上堂啊。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敲下咧，手 uncle 啦，同埋咧， 阿祖哥哥。我头先唔系细眼仔咩？ 你咁你跟住就唔系啦嘛，咁啊，同埋桂花田姐姐啦，好唔好？ Okay, 好啊，好啊。因为咧，我记得咧，上个礼拜你哋问咗好多，不论系 IQ 题啦，一啲关于咧常识嘅题目又有啦，大致。自然的题目又有，还有一些你们学术上面的问题都考我们。我见到那三个主持呢，他们真的没什么课、 哎、 被你们考起了。我觉得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呢想挑战他们的话呢 ,1872388, 现在打给我们啦。 是啊，如果不是开了学呢就没得再玩的了。 是啊是啊是啊。 我等你不高兴而已，没事的。 好啦，那你快点跟我们玩啦、啊、现在。 今天呢又有第二个游戏好玩的。 来来来， 什 么、 啊、我想问你，大家知道什么是盐和胡椒粉？ 知道。 知。 如果他们两个打射了， 打射了， 靠在一起。 是。 系 盐同埋胡椒粉啊嘛，咪椒盐咯。 佢哋捞埋咗一齐，但系唔系即系 mix 埋咗变成一兜啊嘛。但系点解要将佢哋分分开啊？盐同埋胡椒粉都咁细粒，要分分开好难噶。 咁都唔分开，点解要唔分开啊？ 我自己咧，如果食鹌鹑蛋嗰阵时咧，会落黑椒啦，同埋盐啦，就咁攞嚟点嚟食噶。系啊， 不如索性就咁唔好分开噶啦。 就整啲鹌鹑蛋。 我哋有个小实验啊嘛，点样将盐同埋胡椒粉？分分开佢啊！如果佢捞埋一堆， 攞水， 攞水， 攞啲水 做咩啊？ 冲落去， 跟住咧盐咧就溶咗啲水度啦， 就溶喺啲水度， 胡椒粉就浮起啦， 系啦，咁然后你就滗走啲胡椒粉啦。跟住再 鹽就去咗 啦， 再攞火彈佢， 咁你咪蒸 翻 啲 奶油出嚟啊！ 係啊，佢再蒸發翻，剩低嗰啲咪鹽咯。 唔啱，我哋係真係分得翻開佢噶。 攞一樣物件， 白胡椒定係一粒粒嗰啲黑胡椒啊？我想問。 Pepper， 即係 黑 胡椒粉。唔系， 胡椒粉 比较大粒嘅。 Pepper， 如果系嘅话 ，OK， 白胡椒。哇，我真系谂唔到啊，少少都谂唔到啊。 系啊，胡椒粉同埋盐。 攞啲一啲物品染佢。 系有物品嘅，系啦，我哋咧其实咧都要附设一支胶匙羹嘅。 胶匙 不如我哋攞呢个嚟考啲小朋友，睇佢哋识唔识答咯。 好啊， 系啊，因为而家我哋有第二个好重要消息要话俾你听。 哦，好，好紧要。 系啊， 嗱，我加喂摆低 吓。你问多一次个题目啊。 胡椒粉同埋盐咧，沟埋咗一齐。 系啦， 哎呀，我哋要分翻开佢，用一个胶匙羹，咁究竟点样分佢咧？ 好啦，嗱， 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而家可以打俾我哋啦。 冇错啦，呢、這个就系咧桂花田姐姐一阵间会同你哋玩嘅游戏，大家你要听住咯。由于笔架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稍后11点至到12点嘅期间咧，本台 FM96.3 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嘅，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多谢各位。 啊，唔该晒秀 uncle 啊，佢突然间就嚟喺度讲呢个 M script。 系啊系啊，咁我哋讲翻最后一次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一阵间你可以考我哋题目啦。但如果你想答啊，头先阿肥妹仔呢个问题，点样攞胶羹嚟分开椒盐咧吓？ 收集深喉唾液样本之后，前往火炭骏阳村的检疫中心强制检疫14日。保安局早前表示，截至今个月1号，入境处已经成功联系大约4800名滞留在印度的香港居民，首批大约250人已经在上个月中乘搭特区政府安排的专机从新德里回港。国家民航局表示，由下星期一起，外国航空公司可以选择一个具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每星期营运一班国际客运航班。民航局发布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将会由下星期一起实施奖励和熔断措施。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在入境之后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旅客达到5个，航空公司将会暂停营运该航线1星期。如果连续3个星期在入境之后都没有旅客对检测呈阳性，就可以增加一班航班，最多达到每星期2班。民航局又要求航空公司申请运行至10月24号的航班预先飞行计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2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60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1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60.1是升4.8，腾讯控股430.4跌2.2，盈富基金24.62跌6仙，永星生活服务12.12跌5.4，阿里巴巴207.8跌1.8，友邦保险70.75跌1毫，中国平安80.4升4毫，港交所289.8跌2.6，汇丰控股38.6是升4.5。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719，瑞士法郎8.059，澳元5.347，加元5.736，新西兰元4.975，欧元8.6922。每百日元对港元7.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69。日经平均指数报22,631点，升17点。港金现价报15,71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3美元，卖出1,705.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沿线路的支路左转回去大埔太和路，近住广福村一段比较挤塞啊。沿线路支路左转去大埔太和路，近住广福村一段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咁最后提一提大家啦，我哋交通消息咧，今晚系会延长服务时间咧，到晚上嘅10:30噶。咁想知道出面路面最新嘅情况咧，就要留意住我哋嘅交通消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Summer Fun，美联航空玩得好认真。 我是一号候选人李志刚，我会用最谦卑的心换取你温柔的神圣一票。 我是二号的鸡梨罗文庄，我会以听众的选择为依归，换取你神圣的一票。 咁赢输对你哋嚟讲代表啲咩呢？ 哎呀，冇嘢嘅，我唔使嘅。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就知边个赢边个输啦。 吓，又系我输？个节目叫《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啊，鸡头我李志刚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即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第一题，请问在恶劣天气下，雇主要为员工制定什么计划？ 当然是旅行计划啦，不然还开工咩？ 错啦，应该是制定这个交通安排和撤离路径啊。 答对。第二题，那员工真的要开工的话，那请问要有什么装备？ 不用装备啊，让我早点走就可以了。 错啦，起码都有雨褛、防水衣和反光背心。 好醒啊，答啱晒。想知多啲呢，就要听住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风大雨大停一停，注重安全先至醒。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郑振鹏。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我哋要 继续停火不停学啦。我系 Uncle 咩啊？收 Uncle。 收 Uncle。 系你系边个？ 我想做辅导主任得唔得？ 诶，辅哦好啊好啊。辅导主任 啊，唔系辅导主任，唔系唔系唔系，好我嗰个 训导主任 系啊，我要做训导主任。 你 系 俾人辅导得多嗰个主任， 我系副主任。 系咯，咁你系边个啊？ 我做副校长啊，校长好似好多嘢做，副校长 校工好似啱你啲， 个名咧又好似好高级咁。 你做校工好啊， 都要做校工。 因为《逃学威龙》里边咧，其实吴孟达系扮校工咁样入到去咧，其实佢好高级噶。 系啊，啱啊，系啊。 可唔可以想做佢本身做嗰个职业啊？ 系咩？ 哦 ，OK， 咁 冇嘢噶，冇嘢。嗰阵时系皇家香港， 都想啊。 即系因为你怕有风险啫，冇嘢嘅，入到学校好安全。 系啊， 好啦，我哋听听众电话先。 有诶， 系有好多同学仔咧，准备考我哋啦，系咪啊 ？Hello， 听下第一位同学仔先。你好，你叫咩名啊？ 佢系晋阳村个 friend， 叫晋明啊。 晋明 系啦，晋明。 Hello，Hello，Hello， 晋明。 喂，你要听多次桂花田姨姨咧，头先佢考嗰个问题，问多次睇你识唔识答。 佢可能嚟考我哋咧。 咪问下佢识唔识先啦，你问多次啊。 好啦，我唔系桂花田姨姨，我系。 哦，你系辅导主任。 唔系辅导啊， 被辅导嗰个。 训导主任桂姨姨。好啦，头先就问紧啦，一堆盐同埋一堆胡椒粉沟埋就一齐之后，我究竟点样可以用胶匙羹嚟分翻开佢？ 你识唔识啊？ 佢惊咗，走咗。 Hello， 俊阳，俊明， 俊明，俊明， 唔识啊， 唔识， 唔 紧 要， 咁你就不如问翻你准备咗问我哋嗰条问题考我哋啦，嚟咯，一二三， 咩岛系冇被海水包围噶？ 咩岛系冇被海水包围嘅？我已经知道， 我都估到少少，嗱，但我都唔知系咪一定啱嘅， 我觉得应该都系噶啦， 我一齐答我哋， 一二三，安全岛。好嘢，俊明啊！呢个问题咧，你喺边一度听翻嚟噶？ 喺本书度啊！ 喺本书度啊！咁有冇第二个可以考下我哋啊？ 咩人一年净系可以翻一次工嘅啫？ 咩人一年就我都知， 你又知我唔知道、啊？咩人一年只可以翻一次工？ 只可以啊，净系佢只系需要咋，系咪啊？ 需要 啦，只系需要翻一次工。 我知 咩人啊？ 吓都估到啦，四个字嘅系咪啊？ 死啦！有冇贴士可以俾我证明？ 系咪四字词语啊？ 系咪嗰四个字噶？ 四个字啊？ 系啊，啱啦，我啱。 阿贵训导主任都知啦， 好嘢。 我未谂到啊，四个字嘅四字成语， 你从 个 人出发啦。 成语嚟噶， 唔系成语嚟噶，人嚟噶，不过系四个字噶，佢个名。 人心人想， 唔系。 人 最 尾 个字系个人字嚟噶。 哦，最尾个字系咩咩咩人啊？ 即刻估到啦。 最尾 估唔到，最尾个我真系估唔到。 系咪啊？最尾系人字啊嘛。 好啊，我放弃啊，你开个俾我听。 我同阿桂花田姨一齐答咯。 我 你唔系识 我冇啊。 咁你松晒颈咁做咩？ 我想松 啲。我以为佢松毛松翼。好啦，阿俊明系咪圣诞老人啊？ 系啊， 好嘢！ 系咪你个仔问过你噶？ 梗系未啦， 系啊。 但我反而想咧，我唔想阿俊明就系问 I Q 题走咗，我想咧，我哋教翻你头先咧，你嗰条 I Q 题里边一个横向嘅知识啊。你话咧安全岛就系冇俾海水包围啊嘛。咁你知唔知道咧？如果全部俾海水包围，同埋有一面冇俾海水包围，咁系有唔同嘅岛噶，你知唔知啊？ 唔知啊， 一个就叫做全部又叫岛啦。如果四面都环海咧，嗰就叫岛。如果有咧三面有一边系接住陆地嘅咧，嗰啲就叫半岛。 所以咧，我记得咧，祖哥哥咧细个读书嗰阵时咧，话我哋香港嘅地形咧，香港岛，因为你见到四面都系环海噶嘛，就叫做香港岛啦。九龙咧，我哋叫做九龙半岛嘅，因为有一半嘅九龙咧系连接住新界区噶嘛。 系啊，所以嗰间酒店都喺我哋九龙呢边咯。 系啊，你知唔知呢个真嘅唔系 I Q 题嚟噶？你识唔识呢样嘢啊？ 而家咪写啦， 系啊，而家识 啦，多谢你啦， 多谢 俊 明 ，thank you， 好，拜拜。嗱，几好啦，佢俾啲嘢我哋，我哋又塞翻啲钱俾佢。 佢答佢识少少，我跟住想讲其中连接嗰三个字，识少少不代表。 哈哈， 唔好意思啊， 你都知，你都知，唔好意思咧。 训导主任都识讲笑噶， 好嘢，好嘢，好啦。 通常训导主任讲嗰啲笑唔好笑噶， 好啦，我哋而家又有下位朋友咯。次咧，佢系嘉顿嘅细妹啊，嘉璇啊， 嘉璇你好 ，Hello， 我咧系叫做嘉璇，我系你嘉聪个 妹妹啊。 哦，你逼我哋家聪嘅妹妹，喂，真系未听过你把声。我家传啊，你几多岁啊？ 好啊，佢都未打过嚟我嚟。 我五岁。 你五岁， 我同我仔一样喎。 有咩问题想问啊？ 唔系问，我想答问题啊！ 哦、你想答问题，冇问题，冇问题。我哋有好多问题噶，你想？ 我问你一个关于仙人掌嘅问题， 啊、 好 啊，好啊，你问佢呢个啊。 嗱，仙人掌你知道系咩啦？家传系咪？ 系。 系啦，嗱，但有阵时咧，我哋话仙人掌好犀利噶，我哋唔使日日帮佢淋水咧，佢都可以生存得到噶嘛，系。我哋真系唔帮一棵原来啊！可以生存啊！嗱， 要唔要俾答案你估啊？俾你拣啊，使唔使啊？ 我哋平时可能唔饮水几个钟头或者一日啦，已经好辛苦，好辛苦啦。 俾少少 tips 我。系啊，好啊，少少好咯，唔好多。 好啊， 好啦，嗱，我哋不如俾几个咧时间你估啊，究竟可以咧唔帮仙人掌淋水咧，佢仲可以咧生存几耐嘅 ？A 六年 ，B 十六年。C 廿六年， 哇！ 廿六年， 哇！ 点解你觉得廿六年唔帮佢淋水都唔死？会唔会有啲太残忍啊？家常 廿六年唔理佢，佢好可怜噶、哦。 其实六年唔理佢都好惨噶咯，俾多次机会你。好，究竟几耐唔帮棵仙？咩话？ 六年， 系啊，即系咧，你读到小学六年班嘅时候咧，记得帮佢淋翻水咯。 系啦， 即系你，我想为花田问我问题啊！ 好啊！ 头先你 是不是想答胡椒粉嗰条题目啊？ 系啊！ 哦，咁你答啦，咁你咪答咯。 你要你问多次 先啦，系啦。 好啦， 难得中意听你问啊佢。 嗱，我哋有阿贵训导主任出嚟啦，咁我就想问一下同学仔你啦。 贵训导主任 系啊，我有冇、啊？ 你有冇听过？系咯，平 笑死人 笑死人，系自己 男仔笑。训导主任喺度啦 吓，你问啦、 啊。问问题啊，系咯。 咩啊？ 双人组合问问题，你问就得噶啦，我估系啊。 胡椒粉，胡椒粉加呢个盐，嗱，你知道咩嚟噶？如果沟埋一齐，用一只胶匙羹，究竟点样分开佢哋啊？阿嘉璇同学，用水，做咩你要跟阿秀恩琪同学去答讲个答案咧？你咪冇听书啊？ 佢用匙羹，点样用匙羹？ 佢五岁嘅谂法觉得 洗洁精， 洗洁精 好啊！你又讲嚟听下，点样洗洁精可以分开佢哋咧？喂， 佢讲咗， 佢哋唔惊密度，唔关密度事。 系啊，阿家璇同阿家聪啊，你哋两个唔好打交喎，答条问题咋，关唔关密度事都唔紧要噶。 佢识到个密度好犀利， 我都觉得 系两个识啊嘛。 嗱嗱，咁我话个事啦，一阵间你答得啱唔啱咧，我哋一次过开股话俾你知啊。 好唔好啊？ 多谢晒家璇你嘅电话先，都多谢埋家聪 啦。 好证明呢个家庭咧个关系好好嘅。 佢个名就叫家庭咯。 系啊，就唔使再去训导佢哋啦。系 啦，咁你开股啦。 啊哦， 唔开股咩？哦，你话再听到个系嘛？哦，好啦好啦 ，Hello， 你系边个啊？哦。佢就系、是、 继续啊！你继续讲嚟听下，佢系 佢系仲劲个女， 系 仲灵啊！ 仲灵你好 ，Hello， 早晨， 喂 ，Hello， 你好啊，仲灵， 仲灵，你几多岁啊？你 我十一岁， 十一岁， 好，你系有问题考我哋，一定系想答我哋嘅问题噶？ 考你哋， 好啊，你嚟啊！ 从前有只狮子、老虎、铜狼呢三个好朋友喺度玩游戏。边个会淘俾人淘汰先？ 哦，我知啦，已经 吓、啊、你又知嘅？点解？系 啊，呢、這个都好容易啦。 你系啊，你唔好用好容易呢个字，你搞到好似好 特登嘅， 好蠢咁啊！ 特登嘅。 嗱，我重复一次问题啊。从前咧就有狮子、老虎同埋狼，我头先系写咗老鼠嘅。狮子、老虎同埋狼三只动物，佢哋系朋友嚟嘅。边个会俾人哋淘汰先？ 系啦，冇错。 系又系四字成语啊？ 是不是 啊？是啊，四个字。 三个字 的。 三个字。 啊，是啊，三个字。 日本的故事的一个主角同样。 太多了，不要讲那么多。 好啊。 不要讲那么多。我已经知道了，是 啊。我都知道，因为你这个贴士帮到我。 是啊。 本来不知道的，我觉得阿仲玲这个贴士帮到我的。 好 啊。我们给多少少时间，等家庭都可以想想，是不是？狮子、老虎和狼，哪一个会被淘汰先，是不是？ 嗯。 所以我们一起试试答了，好不好？ 一、二、三。淘汰狼。仲 系 啊，仲灵啊，不如我考翻你一条差唔多嘅题目，好唔好啊？ 好啊。 你听住咯，嗱，鱼咧系冇脚噶嘛，系咪？ 嗯。 蟹咧就冇翼嘅喎。 系啊。 咁虾就冇咩咧？ 鱼就系冇脚嘅， 蟹就冇翼嘅。咁虾冇乜嘢咧？ 我知道。我俾一个 tips， 系又系 唔好理头嗰两个，其实佢系骚扰你嘅。头先阿豪仔咧就话咧，鱼系冇脚，蟹系冇翼，其实帮唔到你去推理，虾系冇乜嘢嘅。OK， 好啊，咁但系佢有睇先得噶。 系啊，我唔知佢有冇睇啦。 好， 系 个答案同一个， 同头先你考我哋嗰个好似噶。 系啦，头先你个答案就系桃太郎啦，系咪？ 系啊，不过可能真系佢唔识啊。 唔识噶呢个， 都系卡通人物嚟。 卡通人物 嚟，但系而家仲有冇做噶？ 虾冇啲乜嘢咧？ 妈咪， 虾冇太郎。 哦 但你 系 冇睇过呢个卡通噶？ 冇， 系啊，真系冇啊！ 系你妈妈帮到你啊？ 所以妈妈有睇， 唔系因为我之前听过个名。 哦，好在你听过， 犀利犀利啊！多谢晒钟玲你嘅电话 ，thank you， 拜 拜。 拜 拜 我好唔开心，点解仲未有 我 写？ 我吓亲我真系。 点解仲未有同学仔嚟解答到我呢个题？ 系啦， 哎、 好啦，再听多一个啦。你系边个？豪猪。 Hello， 你好。 哇！豪猪啊，你一定要咧熄咗个收音机先啊，因为我哋而家头先去咗 Big Echo 度唱卡拉 OK 啊。 系豪咩话？你叫做 豪猪。 系。 系啊。 豪猪你好， 豪猪 你好。 你几多岁啊？ 七岁 、啊。咁你识唔识头先阿桂花田训导主任嗰条题目啊？ 唔识。 唔紧要。 咁你系咪出题目考我哋咧？ 系啊。 你讲啦。 你讲啦。 着爬山鞋可以爬山，着跑步鞋可以跑步，着乜嘢识飞？ 哦，都知啦。 着乜嘢识飞？死啦，我又唔识。 等 佢，你又识啊？桂花田 系啊。 着咩？ 你桂花田啊？当年啊，喺尖东已经出啊呢条题目。哎呀， 我怀疑系我哋风骚快活人出添。 嗱，我哋再试一次啊！爬山鞋咧就可以爬山。 我俾个 tips 你啊，头嗰两样嘢都系识你噶。 系啊， 系啊。 咁着咩鞋会飞啊？ 佢冇讲个鞋字啊。 着咩会飞啊？ 系啊。 我脑里边净谂到一个字咋。 系讲啊？ 唔讲得咁两个字。 系咩？ 系啊。我净谂到个草字。 哦。 都需要 配埋配埋啲词，我净谂到呢个。 哦。 着咩会飞啊？ 哎呀！ 哎呀，我知啊。是不是雀仔会飞啊？ 是啊。 多谢豪猪，好彩有你咋。 豪猪豪猪。 豪猪之后你是雀仔。 豪猪豪猪，咁我问返你啊，我食住你个名字一个猪字。 好。 请问你咩猪呢？是得一隻脚㗎。 珍宝猪。 好嘢好嘢。咁快嘅你。 因为佢系豪猪嘛。 但我想问你平时同同学仔喺学校呢，有得返学嗰阵时候，是不是成日都会攞呢啲 IQ 题互相考对方。 呢啲背熟晒㗎啦，熟过咁中文课。 我諗都系㗎。咁你想唔想听多题啊？ 好啊。 好啊。鱼蛋粉里面就有鱼蛋。是咪 呀？是 啊。 好啦。咁咩粉里面 系 有雪糕㗎？ 啡粉， 嗯， 快，哇，快到咧， 七岁嘅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我真系我被淘汰啊！我话俾你知， 淘汰狼 啊， 淘汰狼啊，好啦，多谢你啊， 多谢晒豪猪，好叻，真系好叻啊 ！Thank you，Thank you。 诶，佢哋必买嘅呢个 IQ 题嗰本书仔， 我 发觉都系。 头先我想问嗰两条，我完全冇头绪嘅时候，豪猪已经答咗珍宝咁样啦，已经。 但你答到雀仔都好叻啊！ 系啊，休息一阵啦，翻嚟再玩埋佢啦。 系啊。 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咩嘅红豆最好食？就是王菲唱的红豆啦。 嗯，好啦， 最好听系咪啊？咁 最好食啊！ 系啊， 好啦，你话事啦。 好啦，系啊，好。 听电话 ，Hello， 你好。 边个 ？Hello， 苏怡。 喂，系 Chloe。 啊 ，Chloe， 系啦，苏怡系你姐姐系咪啊？ 好 ，Chloe 啊，问问题啦，你个问题系乜嘢啊？ 唔系，我想答问题。 哦，你想答问题？好 啊， 好 啊， 好啊。 咁你想答葵花莲衣嗰条题目啊？ 嗰个 嫣 红胡椒， 嚟啊嚟 一 试啊，嚟啊！ 你觉得系乜嘢啊？ 我觉得系要揾嗰只根，然后你放上去个嫣同埋胡椒上面，之后就会黐起咗嗰啲胡椒。 嗱， 系咪咧？ 我想话俾你听，你争一个动作啫，咁你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 就系拎起个匙羹啦， 你就冇咁 系啊！嗱，即系你头先阿 Chloe 讲嘅已经咧好近噶啦，就要用只匙羹咧就摆上嗰啲盐同埋胡椒，本来捞埋一堆噶嘛，摆上面。但系阿桂花田咧就话俾你知啦，你要做多一个动作。 我知， 你俾人哋答， 唔系 我 就我知啫。 好啊，系啦，要做多一个乜嘢嘅动作， 系啦， 先至可以做到你头先想做嗰样嘢咧。 啱啦， 我估到 ，Chloe。 好，咁啊，豪仔云点？ 嗰个匙羹，即系要滚块布，然后捽热咗个匙羹，之后就可以黐起嗰啲 摩擦佢。啱唔啱？ 桂花田，你话系咪？ 啱唔啱啊 ？Chloe， 你系咪？ 我话系， 佢咪话咗咯。 佢都话系咯。 系啊。 哇！ 你只要 你要解释啊？点解？ 系将只匙羹咁样喺件衫嗰度咧磨一磨一磨几下，之后咧咁跟住咧 会有静电，然后好似个波磨咗之后，你会黐起你啲头发，咁然后你个金即系磨咗之后咧，佢会产生静电，咁就可以黐起到、那个。 好啦，咁好啦，仲争一步骤、哦。咁究竟黐边个上去先咧？会 即系你想摆咗喺度嘅时候，究竟盐系会被嗰只胶嘅匙羹黐起啊，定系胡椒粉被黐起咧？ 系啦， 我话胡椒粉， 我都觉得系平时落喺啲粥度，佢都系浮面嘅。 我哋咁样乱估嘅咋？系啦，阿 Chloe 你点答咧？ 我觉得胡椒粉会吸上去。 系啊，点解咧？ 胡椒粉好似。去轻啲啊！ 啱啦，呢个系全中嘅， 好好、啊， 因为胡椒粉比较轻啦，咁而有静电啦，产生嘅静电咧就会吸到胡椒粉上嚟嘅时候，咁啲盐喺下低，咁咪可以分开胡椒粉同盐咯。 好叻哦！這個、呢一个咧，知识你系边度学翻嚟噶？ 睇书 就有睇到呢啲即系物理学嚟噶咯喎，呢啲 你几多岁啊 ，Koi？ 11岁， 好叻啊！我觉得我11岁真系一嚿饭团咁样啊！你识得答，而家都系， 我都冇咁讲过，真系好好啊！真系，你平时有冇喺屋企做下呢啲小实验咁样噶？ 冇 啊！你试下啦，玩下嗰啲，系啊， 少少好啦吓，你唔好成硬到耐啊！ 系喎，一阵间佢个家长打嚟咧， 系啊，边个教噶？我风叔霍荣教 嗰个辅导桂花田辅导姨姨咯， 系 啊，有嘢揾佢算账，系啊，多谢晒你打嚟， 多谢晒， 快业进步啦， 好 开 心啊！你呢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一啲都唔简单，我真系谂唔到，但系我哋11岁嘅妹妹啊挑战成功， 同埋最好就系宝物寻龟底，佢真系最尾就答啱咗， 系啊， 太好啦，太好啦，我哋一齐去食一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继续审议国歌条例草案，辩论民主派议员获准提出的21项修正案，包括降低违法的罚则。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国歌和国旗以及是国徽，同样是国家的象征。国歌条例草案的罚则和国旗及国徽条例的罚则一样是合适，法庭亦都会根据案情量刑。他又说，违反相关条例的行为可能会涉及大量人士和网上行为，搜证和调查需时，局方已经作平衡，认为缩短检控时间会影响有效执法，因此不支持修正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在北京和副总理韩正会面之后，引述韩正说，中央坚定不移就港区国安法立法，只是针对极少数人，不会影响市民的各项权利。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形容林郑月娥今次到北京只是领旨。李卓人说，即使港区国安法只是针对极少数人，但实际效果是香港人已经被吓怕，由以往畅所欲言变成讲嘢之前要先思考，当说话变得有忧虑，即是已经失去自由。至于会不会担心立法之后支联会会被取缔，李卓人说他不知道立法之后个网会收得几紧，他说支联会今晚会进入维园燃点烛光，希望证明人心不死，但他强调今晚支联会没有任何安排，亦都没有纠察，一旦发生任何事情亦都没有资格宣布腰斩。今日是六四事件31周年，在北京一批天安门母亲成员今朝早在警方安排下到万安公墓拜祭并发表祭文，悼念七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家人以及五名已经去世的难属。家属在祭文指出，今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只能够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怀念之情，并向全球在疫情中离世的人表示深切哀悼。家属认为，官方不得不承认改革的成果绝大部分落入贪官和特权子弟手中，认为这个是六四事件的恶果，要求当局面对事实还家属公道。祭文又说，虽然家属多年来被当局监视、监听和禁止会面等，但要求政府和天安门母亲对话的诉求绝对不会屈服，坚持真相、赔偿、问责等三项公开和合法的诉求。内地过去一日再多一宗境外输入的新型肺炎病例，患者是在广东，没有新增死亡或者是疑似病例，新增四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超过83000人确诊，4634人死亡，78000多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69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7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68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5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161.4，系升6.1；腾讯控股431.8，跌8毫；盈富基金24.6毫6，跌2仙；永升生活服务12.18，跌4.8；阿里巴巴209.8，系冇起，系升2毫；友邦保险70.9，升5仙；中国平安80.45，升4.5；港交所291.6，跌8毫。汇丰控股38.7，系升5.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61，加元1.352，人民币7.126，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7点，跌66点。港金现价报1574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52美元，卖出170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就喺芜湖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对出，由于有工程啦，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出九龙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路咯。咁入西贡方向就车多少少。 另外沿线路的支路左转回去大埔太和路，近住广福村一段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载大型货物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乜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讲嘢好大声啊！ 咩啊？佢同个仔讲电话好温柔噶。 佢唔愿行，成日黐车坐。 你试下俾优惠佢啊，飞扑出去都仲得啊！ 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桂花田。 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放松，快活人。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反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嗱，而家我哋就会听到咧，咩叫自编自导都小事啦， 自 剪啊，自编自导自剪，哇，最威系你啊，真系 犀利啊！我真系好想问一下你嘅感觉如何噶，系咪更加了解多咗自己啦？ 唔知道啊，不如大家睇可唔可以了解多啲我啦？寻找快乐的人Season Two，今集有黄耀祖。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曾多少挣扎里自强，笑着去面对路会逐渐明亮，从头认清新方向再上。 寻找快乐的人啊 ，Season Two 嗱，平时呢句说话就唔系我哋讲嘅， 系、哦、平时咧就系我呢位嘉宾去讲嘅。咁啊，今集寻找快乐的人咧，我哋嘅主角系啊，轮到佢啊， 黄耀祖， 系、 yeah, 有少少喺嗰啲咧断头台前面嗰啲咧，你斩定唔斩嘅感觉。 我哋咧就模仿咧黄耀祖咧开场白第一句。嗯，黄耀祖啊，你系咪一个容易快乐嘅人咧？ 系咪好容易笑嘅咧？ 系 点样容易 快？因为我觉得嗰个系选择嚟嘅，凡事都系选择嚟嘅啫。你可以拣少少嘢就令你好开心，你亦都可以拣咧少少嘢令到你好唔开心。喺我好细个嗰阵时咧，我已经系选择咗就系、是、做人最紧要梗系开心啦，日日觉得快乐咁啊嘛，系咪？所以就算系唔系最顺利嗰一日，我都尽量唔将嗰样嘢放大嘅。咁、我觉得嗰样嘢令到自己生活得开心一个好嘅方法咯。 但系咧，我对佢呢个好容易开心咧，我有保留嘅， 系 因为我觉得咧。佢既系好容易会快乐，但系佢亦都好容易就会扯火， 好零秒嘅。如果我扯火嘅话， 即系佢嗰种介意嘅情况咧，系好容易就一揿掣咧，就自己趴咗嗰个不快乐 mode 度噶啦。 我唔会形容嗰个系不快乐咯。我好似你哋两个，即系之前上一集我哋同阿田倾偈嘅时候咧，因为我做嘢好认真， 冇错。 即系我嗰个样咧，平时嘻嘻哈哈啦，但系我一做嘢嗰个咧，我有阵时同唔熟嘅人开会嗰啲咧，我第一句就劈头就讲嗱。如果一陣間咧， 我黑口黑面嘅话咧，你唔使惊。其实系我谂紧 嘢啫， 系我谂紧嘢嘅啫，唔代表我真系嬲嘅。但我谂紧嘢嗰阵时个样好严肃咧，可能成日大家都见到我笑啊，就会觉得你系咪好嬲啊？ 当我琴日即系早几日啦，同阿曾志豪咧一齐去探讨你嘅时候咧，我哋之前讲咗一句咩啊？ 我哋话 咧， 其实黄耀祖系咩组咧？ 系人生胜利组。我哋之前讲完你之后，我哋喊啊！ 我哋先问阿黄耀祖，你同唔同意我哋嘅结论？你是一个人生胜利组。 我认同。 你觉得最胜利系边部分？ 我谂 我最胜利系我懂得满足咯。我系好幸运嘅，即系我又好锡我嘅屋企人。唔係最有錢嘅屋企度長大，但係個屋企好多愛嘅。咁唔單止淨係爸爸媽媽家姐喎，咁樣我講緊係爸爸媽媽兩邊都係大家族，全部人都唔止錫我，佢哋教識我點樣去愛啊。跟住輾輾轉轉咁樣揾到而家隔離呢一個十二年就走嚟。咁 都唔嫌棄你係咪？ 係咯，佢真係好忍得， 仲要俾佢大花筒。任由佢网购， 系又唔系任由嘅，好多时候买俾佢嘅，唔话俾你知啫。咁样，即系爱情方面，我觉得我有一个好稳定嘅生活啦。工作上面，我真系唔多人可以选择去做一啲你想做嘅嘢，而喺我做紧我中意做嘅嘢嘅同时，我仲有得选择去做乜嘢？ 系仲有多咗机会， 系啦。譬如即系开头我都冇谂过做演员，我已经好开心，舞台剧演员，冇谂过可以入电台。入到电台另一样嘢，但其实嗰样嘢我又系好喜欢嘅，即系因为唔同啊。做演员嘅话咧，你就系做其他嘅角色，但系你做 DJ， 你真系做自己噶嘛，系咪先？咁当然有啲太丑陋嘅都收埋佢，唔好攞出嚟俾人哋睇啦，系咪？咁啊，工作我又好满意咯，朋友我又。我唔算好多朋友，我會 consider 夠做一輯尋找快樂的人啫嘛，朋友唔多，做到一輯最少 一輯，即 係 起碼十三個禮拜， 十三個禮拜 咁啫嘛， 仲要個朋友個名都上到娛樂版嘅， 大家認識嘅 朋友唔算多， 佢嘅 common friend 係大家都認識嘅 friend， 係 冇錯，真係 common friend 嚟嘅。所以嗱，我同桂花田咧覺得你嗰個人生勝利組咧，我哋不如同佢數一次啊，嗱。佢喺电台又已经企稳咗，佢喺舞台剧直情奖都攞稳埋啦。 系啊，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 有两个男配角噶。 出边 MC 嘅 show 咧，唔好意思同我哋讲啊，离晒谱啊，真系。 我哋真系做 MC show 仔，屋村嗰啲。 我哋 MC show 仔 系啦， 佢又做屋村嗰啲噶， 即系就过澳门， 系啊， 哇，一系就过大澳，总之边度都去到嘅。 之前有个世界巡回啊，不过嗰个表演嚟， 好多 嘅， 系啦，跟住好多演出啦，跟住得闲无事听到佢，我又要放假啦，哇，又去泰国饮。香薰啦， 咩啊？净系马尔代夫都谂住准备去第三次， 去几次啦？哇，仲有享乐人生，间唔时又会同 Alex 讲下咧，喂，夜晚去边度蒲啊，去玩啊。 仲有啊，嗰个千尺衣帽间， 千尺衣帽间啊， 讲到真嘅一样啊，嗰个系曱甴屋嚟嘅啫，其实 曱甴都有咁大嘅，真系哇，喂，所以我哋真系觉得咧系好幸运嘅， 系 真系 劲系好幸运，所以我咪话我满足咯，即系如果喺呢个 moment 唔知个神系边一个啦，但有一个神嘅物体佢走咗落嚟同我讲话，阿祖啊，你太幸运啦，我要攞走你一样， 攞咗啦， 一抽就抽你头发走 我差啲喺个麦前面讲咗粗口，就因为呢句我话俾你知， 唔系我话攞咗啦，佢攞咗你嚟同我哋一齐做嘢， 已 经攞走咗你 嘅惩罚啦， 已经攞走咗你嘅幸运啦。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旅过如此的唯一。 Hey, hi, I'm searching for you. Always 不会却不忘尘埃，不会结束 green light in my life。 好了，进入工作间了， 好嘞， 亦都是很多听众呢，可能佢唔记得咗啦，又或者佢哋冇整理到嘅过程，就係佢话阿祖啊，究竟你当日点解会入风骚嘅 呢？嗰陣时呢冇记错係冯唐，係啦，佢就睇咗我做舞台劇奖嘅颁奖礼嘅司仪，嗱我可能讲错㗎，因为我都唔系记得 100%， 跟住我就收到电话，我就收到冯唐冯伟唐先生嘅电话，佢就话诶，阿祖啊，我睇咗你做司仪啊，有冇兴趣做 DJ 啊，咁样。跟住嗰陣時，其實講緊都十年前有多啦，其實我一嚿飯咁講咗， 九年啦， 係啦。佢嗰陣時係揾我翻嚟同關長、同 Cousin 系 做咗一集嘅节目嘅。 嗯， 我谂嗰个咧好似系 demo testing， 睇下你啱唔啱咁样啦。咁我就喺呢一间房度做咗一个咁样嘅 demo 节目， 系 半个钟头嘅啫。但系嗰阵时我完全唔知咩叫做节目，我喺隔篱就哦。是啊，哈哈哈咁样，我系做咁多嘢嘅啫，咁样。咁嗰个 demo 系冇令到我可以入到二台做 DJ 嘅咁样。 系，飘唔飘到你一个啊？原来做电台咁噶？ 冇，因为讲真，半个钟头节目乜嘢都唔知，入嚟就喺度讲，其实都唔知系咩嚟嘅，好惊啊！同埋真系，嗰阵时虽然都唔系好细个噶啦，但系呢一样嘢对我嚟讲系完全新噶嘛，咁啊唔好。跟住到咗第二，隔咗一年啦，应该系隔咗一年咧，就系、是。我冇记错，都系伏米堂，系啦。阿唐哥又打电话俾我，喂，都系想揾你试下。Wendy 同埋唐哥呢两位嘅朋友，前辈咧，亦都系佢哋揾我入嚟做风 show 嘅嘉宾主持。慢慢就喺应该四年之前就成为咗 regular 嘅主持咯。 咁点解你会想加入呢？嗱，因为老老实实，你加入嘅时候咧，其实你出边已经系捞紧。你嗰个舞台剧啊， 系啊， 可能 已经系星光熠熠啦，做好多嘢。 系啦，点考虑嘅咧？嗰阵时系 电台系不嬲都吸引我嘅，因为我做演员之前咧，入 APA 读书之前，其实我系喺有线度做 VJ 噶嘛， 系啊，做主播嘅佢唔记得咗， 不嬲我 都对电台啊嘛， 系啊，不嬲我做主持呢一样嘢，我系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嗰样嘢同我做演员好唔同，我可以做自己啊，加上我明白到风 show 呢一个平台真系一个好大嘅平台嚟嘅，王牌节目啦，我有呢个机会就算做一个客席主持，我觉得嗰呢样嘢我已经好好彩啊！ 天真得只有你，令神仙与归天要怪谁？以为留在原地不够遨游，就让它沙滩里戏水。那次得你冒险半夜上山，争拗中队友不想撑下去。那时其实尝尽真正自由，但又感到没趣。不要紧，山野都有雾灯，顽童亦学乖，不敢太勇敢。世上有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顽童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雨伞外独行？ 咁请问你有冇嬲过你嘅拍档？ 有， 曾志豪， 两个都有，唔止你，两个都有。 嗱，首当其冲咧，佢系讲到你自己先嘅， 系啦。 佢话 你好想知啊？ 系啊，好想知啊！我觉得呢个系绝对有，我都咁样， 你都 feel 到啊？ 系我 feel 到啊！佢已经面本身黑噶啦，佢可以黑上加黑， 唔止一次添，唔止七次添，我话俾你知，有。 系 讲 啊， 讲啊， 系啊， 好多逐个数啊，绝交过嘅。 嗰个性质系啲咩咧？ 开头佢冇嬲噶，因为你哋两个真系俾我多经验，我系好感激你哋两个愿意同我分享同教我。我呢个系讲真嘅。 但系 yes but 记住， 系啊，听到 我有嬲嘅。慢慢当自己更加明白咩系一个电台节目嘅运作嘅时候咧，我喺任何工作嘅层面上面，我不嬲都接受唔到人哋唔专业嘅，例如迟到。唔做准备好就入嚟做节目嗱，李英我系最后生嗰个最少经验，我冇得咁讲，但系我真心见到、哦，咁我开头仲要谷住唔可以讲，唔可以讲，你唔可以唔尊重你的前辈嚟噶嘛，系咪先？咁你谂下入边嗰个反差几大啊？ 成 细 仔都未做前辈嘅，其实 系啊， 你而家就已经系噶啦， 我唔系啦， 你升咗格噶啦， 所以第一样开头唔中意嘅系。discipline， 嗯， 系啦，呢个同我读 APA 有关，因为嗰阵时读 APA 咧，老师讲到好清楚嘅，如果你迟到，如果你冇操守嘅话，你唔会做到一个好嘅演员。呢样嘢入咗我脑好紧要，系我做而家做所有工作，我都系咁样睇自己，可以咁讲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第一步咯。但当我见到死啦，成个人迟到嘅，开头忍住忍住到又迟咯咁样。 喂，咁点啊？而家咩意思啊？咁样，即系嗰个系令到我系会火嘅。咁但系好嘅地方就系我哋三个平时坐低倾，我头先都话我系最细嗰、那个，你哋两个又听我讲噶。 哦，系， 即系我真系会讲。 你恶啊嘛，大佬啊，你净系而家我样我都惊啊嘛。而家好在我哋中间隔住张台啊，咁都细喎。 过咗啦嗰啲，但系呢个只系第一步嬲啫。 系 你唔听人讲嘢。 是咩？ 你系唔听人讲嘢？ 我好少听人讲嘢。 除咗你撞聋，我唔系计紧你撞聋啊嗰啲啊，系你唔听人讲嘢呢样嘢，你自己唔知道，我都冇同你讲过。 有啊，你成日都讲噶。 我话你咩？你成日都讲嘢嘅咁啊嘛，个态度都系咁。 你成日都同鬼花田讲话咩都同佢啱晒，佢成日都系咁样唔听人讲嘢。 但呢句我系呢几个月我先真系忍唔住，我咁样掟咗出嚟嘅啫。唔听人讲嘢嗰句真系，成日都唔听人讲嘢。其实 你咪好衰人哋听你讲嘢啊？ 唔系，系因为你太唔听人讲嘢。你唔听我讲嘢得，我买噶嘛，我讲嘢我买咩啊？系讲紧你讲嘅嘢有冇道理？我尽量学习做嘢系对事唔对人，所以我唔系对你个人嘅。 系， 但你成日都啊，又系你啱，啊又系你， 会唔会真系我啱啊？ 有啲地方真系嘅，有啲地方真系嘅，有啲明明系。你听咗先好冇啊？啊又唔听？ 我因为你唔讲，我都知道你讲乜啊嘛。 我老婆都系咁噶， 系啊！我老婆成日都讲第一句， 唔听人讲嘢咯。你听唔听到啊？听众们最好嘅例子啦。 我拜你，如果你说系说得有道理，我拜曾志豪咯。即系因为佢觉得佢有道理嘅时候，佢嗰嘢咪啱咯。咁佢根本就唔需要听你讲嘢啦。 咁你最尾系点样？终于忍住咗咧。因为如果唔系正常咧，可能我唔捞啦。起码我同佢面对咗。 我有谂过噶，我讲真系啊。 系因为我哋咁样嘅 其中一个原因咯。因为我觉得我冇能力去改变任何人，更加冇能力去改变两个前辈嘅谂法啦，咁或者做法啦，做节目嘅做法啦，当慢慢做时间长咗嘅时候，自己会更加有一套嘅谂法，系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好啲嘅节目，合理啲嘅节目。即系如果你哋头先讲，我做开艺术嘅， 系 冇完美嘅。但会向住嗰个方向行啊嘛！ 我都话佢艺术嗰个底啊出嚟， 系啦，咁你咁讲就系 啦。啱嘅，所以我一走我又阅读到个 咩唔合逻辑，但我去到一个位，我发觉我推你哋两个唔到啊，而我自己又唔系真系咁叻。嗱，如果我推你哋唔到，我咩都揽晒嚟做，又已经做到嘅话，咁就 OK 啊。有啲我觉得我过唔到我自己，跟住我会谂噶。其实我都仲有选择啊！如果我喺呢个位置唔系做得最开心嘅话，点解我要继续做啊？ 咁你有冇嬲过佢翻田？ 有 嬲系咪？ 有，我觉得你。唔知道你有几受保护咯，而如果你喺呢廿五年里面唔系净系呢一间公司度工作嘅话咧，你嘅工作会做得更加好咯。但系呢一样嘢你唔知 道。哦，我明白啊，我 feel 到你讲咩喎？ 系啊， 即系因为佢成日觉得咧。我成日喺度猛震，即系秒一啲嘢，秒嘴一啲事，系咪啊？你系咪咁啊？系啊。 有阵时佢会， 你觉得佢仲唔满足？佢唔知道佢自己有几幸运， 已经好好啦。 出到去你已经俾个风吹死咗啦。 我有呢个感，exactly 系呢一个感觉咯。 我几了解你，我知道你猛我啲乜。 觉得啊，唔系咁都要做啊嘛？但我心谂，如果你喺出面嘅话，一早已经系你自己做埋啦咁样。 所以会唔会咧？你加入咗呢个节目啦，或者你嚟到呢个电台之后咧，有冇同你想象有好大落差？ 冇落差喎。嗱，讲真，我仲喺某一啲嘅地方对我嚟讲，我仲觉得比我想象中好添。譬如我真系未试过打一份长工嘅。 哦， 每一次都可能我排一个戏，个零两个月完 咗， 拍下 pat 就走啦咁样，冇嘢要跟进嘅。我自己好怕人事嘅关系，呢间公司有一样嘢好宝贵同好美丽嘅，其实同事同同事之间当然都可能会有两句顶嘴啊，唔同嘅。但比起其他嘅办公室政治啊，或者比个世界嘅丑恶咧，呢一度其实系属于哇温柔村啊，真系。 所以你见到我一定要揽住我哋。 系啊，即系已经系属于好 多做其他做啦， 好多好善良嘅人已经喺呢度出现噶啦，所以其实环境已经唔复杂噶啦。我本身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件事处理不到、 okay. 你觉得你有没有少少呢、即是少爷仔脾气、 有 是的 有我都即、我 真的有的 苦心地说 是 我都有令人讨厌的地方难道我是圣人呢哈利路亚是不是我知道我有的、好像你们说、不论 我真的有一些少爷的脾气、我做事的认真或者我对人的要求有时可能是无理的、我亦都唔應該，我唔應該話無理，我收翻呢一句，我唔應該用自己嚟做嗰把尺咯。我都喺度學習緊點樣去 睇喺人哋嘅角度睇埋，係咪啊？ 係啊，即係譬如嗱，就真係兩睇嘅。譬如我好明白 豪仔的工作，即我剛才一早就話好欣賞佢，我真係欣賞，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轉數唔算慢嘅，但係開頭同你做節目我幾驚嘅，你知唔知啊？我真係接唔住啊！我發覺，哇呢、這個人轉得咁快嘅，我已經覺得唔慢，你真係好快喎、啊、咁樣。但係我跟住 我咧， 我冇呢，我接得到嘅，冇呢個感覺。 唔係、啊，你好難招架佢向你示愛啊，讚自己靚嗰啲，你而家都招架唔到喎。 我成日都講啦，有啲新聞嗰啲我飛走就睇唔到噶嘛，係咪先？即係，但跟住我慢慢我亦知道啊，可能喺唔同嘅工作啊，壓力係大嘅，喺唔同嘅生活上邊個擔子都重嘅。我會明白啊，有啲嘢我要用唔同角度去睇，但係同時我又覺得，咁如果我淨係要求基本嘅嘢。你都做唔到嘅话，你唔可以怨我嬲嘅。我体谅咗噶咯。 但系佢唔会睇到嗰样嘢系叫基本啊嘛，你明唔明啊？ 死咯，你明话我咪呕咁系啊？ 咁所以其实你入到 呢几个月，我冇呢个感觉嘅。系，我觉得你越嚟越唔同嘅。 系啊，唔系我把嬲都好嘅，其实 成熟咗咧。 其实我冇变嘅，佢变咗咋。系啊，佢睇 你得多嘢啊，去到咁样嘅地步，仲唔长大咩？ 咁所以如果你话咧，呢个电台俾你最快乐嘅地方，如果要你讲一个好具体嘅， 系 一样系咩嚟嘅咧？ 做到一个好节目嘅满足感，到而家我都会咁谂嘅。有一日我见到嗰日，我哋三个都好好状态，我哋三个一齐交流得好开心。我知道嗰集听众听完会开心，其实我就已经好开心。而 which is 呢一个系同我做演员有关嘅。我成日觉得，演员有一个责任就系要令到每一位买飞入场睇嘅观众唔好戒灯。但我是一个小的演员，我不可以控制整个 show 的 quality 的嘛，是不是？但起码我会跟我自己说，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尝试做到最好，起码观众入来去看完不会觉得哎呀，起码还有些东西可能好啊，这样。我们做节目都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可以控制到节目的质素是日日都这么好，日日都这么高的。但如果我们刚刚那天三个都撞到的话，我依然觉得很 high 的，这个是我喜欢做节目的原因。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r heart beat so loud.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r feet can't feel the ground. Ooh, shining stars all see to congregate around.It's a funny thing, it's making my blood flow with energy, and it's right on time. Oh, ain't it nice this life we've got each other, and I am right beside you, more than just a partner or a lover.人生胜利组第一集， 系啊，完啦！大家听到点解佢叫人生胜利组啦？ 系咯， 系咪？净系嗰啲朋友已经够做一辑啊！寻找快乐， 唔止噶，跟住有老细嘅赏识， 啱啊！ 喺海外拉佢翻嚟入场做节目， 系啦， 系啦，多次俾机会。 你喺呢度啊？ 唔睇佢对眼， 我都唔知讲咩好。其实我想讲咧，头先我两位拍档冇听到个访问，因为我哋喺度倾偈同玩嘅。 我头先有叫大家唔好嘈啊，你你只话有 我听咗十二次啦，咁样 系咯。嗱，呢个即系上集， 系啦。听日咧照样啦，我哋十一点半嘅时候咧有《寻找快乐的人》黄耀祖编嘅下半集嘅， 系 会讲到。爱情啦， 哇 啊都爆咗啲涌咁样噶都有， 好啊， 系啊， 爆啲眼泪都 系啊，少少咯都好似有噶，系啊，听日再讲我哋。 立法嘅议题上，喺立法会投反对票就要被取消资格。谭耀宗话佢只系提出做法有问题，至于系唔系应该被取消资格，应该由选举主任判断。国家民航局表示，由下星期一起，外国航空公司可以选择一个具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每星期营运一班国际客运航班。民航局公布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将会由下星期一起实施奖励和熔断措施。 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在入境之后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旅客达到五个，航空公司将会暂停营运该航线一星期。如果连续三个星期在入境之后都没有旅客对检测呈阳性，就可以增加一班航班，最多达到每星期两班。民航局又要求航空公司申请运行至10月24号的航班预先飞行计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天气转吹不稳定，周末期间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4,299 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7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2,917 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1,115 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62.1升6.8，腾讯控股432.8升2毫，阿里巴巴210元升4毫，永星生活服务12.18跌4.8，友邦保险71.15是升3毫，中国平安80.6升6毫，港交所291.6是跌8毫，汇丰控股38.65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724，瑞士法郎8.062，澳元5.348，加元5.735，新西兰元4.976，欧元8.6951。每百日元对港元7.1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46。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6，升2点。港金现价报15,74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71美元，卖出1,70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而家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只系车多少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啦，而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慢车的，特别是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已经去到北港路了，就是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来回方向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m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子豪，你会点形容 Gimme Five 咧？ 灵异咯。 J 师傅，你今日有乜嘢同我哋分享呢？ 不如讲一讲啦，喺你前边嗰个显示器上边呢已经有个中年男人坐咗喺度㗎啦。 喂， 你睇我哋 IG Live 㗎？ 啱啱天唔小心喐咗嗰个。 係啦，佢而家定係伸隻手指同你玩，喺呢隻手指前面。 喂呀， 係咪咁灵异呀？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胜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道咯。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 被人拉了又或者整亲受伤就不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了那里，我都是打给他叫他快点离开先。 我想到申请做什么电台节目了。 那你填了申请表没啊？ 申请表格是怎么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了要有桥还要懂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13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的预算表， 就是这样填填下又填填下。 填表有困难打来找我们， 2331 2334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及时，死线唔等你。 风骚游嘻哈 ，Yo check it out， 用我 check 多次 it out。 你 check 完未啊？ 今日好开心，我哋做风骚 Yo。 边个做噶？ 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同黄耀祖。 揾脚咧？ 你俾多啲时间，我未揾到啊。 咁几时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嗱，边度得听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Two Two。 太多英文，唉，拜拜。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天气继续啊，冇变化㗎喎。 係啊，不过依然熱啦吓，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啦，酷热天气警告见证生效啊，嗱正正阳光太晒住呢，大家就係适当时候饮杯水休息一下，真係嘅，因为酷热天气警告都可以影响身体㗎。 係啊，紫外线指数呢去到10添啊，甚高啊，大家真係留意住啊。 好啦，okay， 好呢，這个时候我哋有何语录。 豪雨路梗係六四啦。今年维园里面又冇烛光喎，因为今年维园里面可能都会冇六四。 没有烟抽的日子。 而个原因呢我觉得都几有意思㗎，因为今年有疫情㗎嘛，咁所以社会有病，咁咪冇咗六四咯。 而我的心里一直 去到31年啦，咁其实六四有啲咩唔同嘅意义呢？我谂过去31年啦，你都听讲谂做，全部都表达晒啦。啊，不过我谂从来都未试过一年嘅六四你会觉得咁近噶，但系偏偏其实今年系可能会冇咗我哋最熟悉嘅画面。是啊，好多熟悉嘅嘢唔见咗，反而就令你觉得六四真係好近啊。 不太喜欢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 而且你会发现啊，其实六四呢两个字呢喺香港唔同嘅情形之下都会见到佢嘅影响喺度㗎喎。譬如咩呢？譬如今日我见到有一份嘅娱乐版啦。 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 这个娱乐版里面呢就有几个大家都熟悉的明星艺人啊，咁啊他们分别做了什么呢？他们就响应了美国的号召，他们就换了黑画面，然后就谴责呢美国的警察滥用暴力，亦都希望呢就是为黑人的生命呢就争取公义的。咁啊不约而同地呢，有好多不同的网民都走入去这些都是香港人的明星来的嘛，都是会问了他一句啊，咁呢想问一下呢，香港人的命是否也是命呢吓。咁结果当然就是咯，一片寂静啦，冇咗回声。咁有啲人冇咗回声。咁有啲人就会好苛责佢哋嘅，可能就会话哦，原来正义正系适用于外国嘅，原来香港人啲命佢哋就唔会回应。 没有烟抽， 我反而冇苛责，我认真真系冇苛责，唔系因为呢啲艺人太靓仔同埋靓女，咁固然全部都系好养眼啦吓，咁但系我系觉得见到无奈两个字多啲啫。 因为佢似乎系预告咗俾我哋听咧。喂，你以为而家你系可以畅所欲言嘅咩？你以为你真系可以见到有唔啱嘅事，你就可以咁轻松讲出嚟嘅咩？唔系噶啦，佢真系话俾你听咧。喂，你都要精打细算嘅喂。呢种精打细算其实以前喺香港就唔出现嘅，以前我哋喺超市先会发生呢啲事嘅啫嘛。不过而家原来就系你讲嘢嘅时候，唔系讲价要精打细算，系讲嘢你都要精打细算。咁点解你话呢样嘢都同六四有关呢？其实六四已经系第一个被精打细算 discount 咗。嘅其中一个唔会再讨论嘅项目啦，你话系咪？所以好多人咧都会喺每年六四嘅时候咧，就会将一啲艺人嘅相片咧就刊登翻出嚟。咁啊，的确你就有一种苦金追昔，哇，恍如隔世啊，仲认唔认到呢个人系佢嚟嘅咧吓？但系咁先啱噶，我都话咯。今年嘅香港主题叫做唔熟悉啊嘛，变得不一样，好多有嘅嘢系冇咗，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呢啲艺人嘅相片，由有变咗冇，由佢企喺上面，而家佢企喺更上面。但我哋真系唔好怪佢，因为喂，下个可能系你同我噶，今日你同我可能话，我呢啲啊财大气粗，我唔讲价，我唔精打细算嘅，但系如果。个成本越嚟越高咧，你谂下一个主妇佢几时要精打细算咧？就系因为佢突然间发现佢买唔起嗰样嘢，可能佢就要计下会唔会呢样嘢我买唔起，我就唔买咧。嗱，以前我哋觉得自己我哋好有成本嘅，我哋见到咩就买，见到咩就讲。咁但系会唔会过多一年、过多两年，我哋自己都开始发觉成本？真系太贵咧！所以今年系31年，呢个一字会唔会都话俾你听？今年可能系新纪元嘅第一年呢？ 总不在你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唯一一份希望。天黑了无法延续到黎明，我的思灰色小镇的街头，你们似乎不太喜欢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 台通识60秒， 洪主任嚟紧几单 job 都需要一啲新嘅 idea， 我谂住揾啲年青人帮下手，你有冇啲好介绍啊？ 老板，咁就不如试下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啦。 展翅青见计划咩嚟噶？ 计划系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免费一条龙嘅求职服务。 咁关公司咩事啊？ 梗系关事啦！如果雇主聘用呢个计划嘅学员担任为期6至12个月嘅在职培训职位， 就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全职或兼职都得噶。喺培训期内，每月津贴金额系个学员嘅薪酬嘅一半，上限咧系4000蚊。 咁即系我哋可以请到年青人帮公司手之余，又可以拎到津贴。咁年青人又可以赚到工作技能同埋经验，即系 win-win 双赢啊！ 梗系啦， 等我都即刻上去网度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系啊，十二点四个字啊，吓酷热天气警告继续啊，包围住我哋啊。 好啊，嗱，即系大家近排睇呢个美国新闻咧，都睇到佢哋啦，即系而家个情况咧好混乱啦。 嗯， 佢哋即系派出咗好多个警察啊，防暴啊等等啊，即系都去即系控制场面嘅。 系， 都见到一啲画面咧，就系好。即係好覺得搞錯啊！你示威咪示威咧，你做咩搶人啲嘢啊？ 係 係係，你見到咧，即係而家咧有我有朋友咧傳嚟咧係一啲面書啊，或者佢哋嘅即係社交平台咧，啲人咧偷完嘢咧，即係大大嘅商鋪嗰度偷完嘢之後咧，啊仲夠膽 post 出嚟咧，不知所謂啊，就話呢個咧就係咧我咧偷嚟嘅某個品牌大品牌嘅包包，我唔使做。我偷咗之后咧，就系、是、等于唔知某啲人嘅一年人工，我可以咁 即系嗱，仲要好阴功咧，就系、是、即系同胞嚟嘅， 啊系， 仲要系同胞， 系啊， 阴功 咩为之同胞？ 大陆同胞， 系啊， 即系佢哋 喺美国嗰度咯， 佢哋喺美国嗰度，系啦，咁咪就佢哋攞咗啲， 系啦， 系啦，嗱，即系如果佢讲嘅真嘅啦，因为我哋而家永远都要戴两顶帽先啦、可能佢原来佢呃你嘅咧，佢自己买嘅，跟住喺度炫耀自己扮偷咧， 但系佢真系写就话。抢翻嚟， 咁讲啦，咁讲啦。 但系你都唔会系。 但我想问，点解啲人咁蠢嘅？即系我唔理你做嘅嘢有几坏，因为偷嘢系唔啱噶嘛，犯法噶嘛，系咪？但你偷咗嘢之后咁蠢地，你摆上网话俾人哋知我偷嘢啊，咁样。 仲要唔止一个啊，有两个啊。 因为你知咩心态咧？佢唔系俾我哋睇噶嘛，佢俾内地人睇噶嘛。我哋如果当佢真系做咗呢件事嘅话，如果你留意一下佢嘅上文下理咧，佢除咗话俾你听佢攞咗几多个战利品啦、之外咧，佢仲加一句，佢就话啦。呢、這个系即系好似为咗祖国争光嘅一种行为，因为佢里面不停喺度提噶，佢话我爱党啊，爱国家啊，咁然后跟住就会话咧，呢啲美国佢哋乱啊嘛，我哋咪攞少少咯。佢话你哋同我哋、那個， 我唔明点解咁样可以拆两个国家嗰只鞋咯。 我都唔知啊。 你喺一个人哋乱嘅情况，你唔系去帮手，你去帮手一齐去打劫嘅话，而你觉得嗰样嘢系为你嘅国家去争光嘅话，咁我真系想同你讲恭喜发财啊！真系咪先？你如果你咁样谂嘢嘅，我真系哇，希望你一世富贵啊！如果唔系嘅话，真系点解会咁样谂嘢噶？ 我都唔明点解会咁做咯。 但系我见到一啲嘅片段咧，就唔系净系即系内地嘅朋友咧有进行呢一啲即系唔合法嘅行为。譬如我见到呢一个报道咧，就话。咧佢哋做速递公司嘅朋友啊，集体地唔够胆开工啊，系、因为咧佢哋直情系一啲，譬如有个货 van 啦咁样，因为呢一排咧就 系、 疫情嘅关系啦，好多人咧已经系上网去购物啊，各样嘢咁样，但 系 因为呢排啲人打劫啊，直情我见到一段片咧，就 系 有人打开咗一架嘅，你当系一个客货车啦，客货车咧就 系 一个A 字头 Amazon 嗰边嘅速递公司，跟住咧佢哋就送货谂住，但就有一班人咧唔同种族。都有嘅，真系打开咗去个车尾箱就抢入边嗰啲货， 系、因为全部都系物资嚟噶， 系啦，搞到咧即系嗰啲嘅速递员咧，直情话我谂我赚唔到呢啲钱，因为我惊我啲嘢俾人哋抢啦。Even 咧就 系 佢自己嘅生命会唔会受到威胁咁样咯？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大家见到画面啦，佢即系啦，即系破坏啦，佢抢嗰啲。 不过我都见到另外啲画面咧，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啲民众抢嘢啦。警察有冇疑似濫用暴力嘅一啲片段，我都有見到咯。 多 樣嘢咧，種族啊、膚色，所以嗰邊話亂咧，其實真係唔係一個種族或者一個人，好似我發生咩事啊咁啊。 係啊係啊，嗱，咁我想話啦，即係包包咧就俾人哋咧就話，哎，我搶咗翻嚟啦，仲喺度炫耀嘅。咁、其中一個大品牌咧，阿三果電話咧，都俾人哋入去偷嘢 嘅。我見到都有啊。 係啊係啊，咁你覺得邊方面損失大啲啊？ 即系佢哋抢包包多啲， 包包损失大啊，定系电话损失大啊？ 电话咯，我谂。 因为电话佢可能立好多好多部系咪啊？ 可以立到好多部，佢细啊嘛， 细啊嘛，系咯。 我觉得爆爆喎、 啊，因为一个就抵几部啦，已经 系。 唔、啊、系、啊，因为我成日喺度谂咧， 几万蚊噶嘛吓。 佢嗰啲电话嗰样嘢咧，佢平时可能即系喺见到系波爆晒人哋啲普通嘅玻璃啦，但系嗰啲咧可以收埋喺入边啊。但系橱窗如果系就咁立爆爆嘅话咧、啊，都好多喺 display 嘅新货喺电话方面唔会好多嘅啫嘛，系收埋喺入仓啊，同时即 可能佢就入到仓、啊， 系咪会入到仓添啊？ 总之都会有啦，佢可能都有板喺度，即系支持你一下等等嘅嘢啦。咁、但系好奇，你哋都觉得包包又可能会损失大，电话都可能损失大嘅。但我想话俾你听，答案系电话未必损失大嘅，可能佢真系唔见即系冇咗嗰个物件。但 系 问题系，如果嗰人偷咗佢嘅电话，哦、你估佢用唔到 啊？哦，原来有呢有似得着。 包包你就攞住个包就可以摆嘢落去用啦，系咪先？但系电话你都要喺度， 其实都唔得过佢揸住个茶庄，佢真系随时都俾人拉嘅。 唔系，当然啦， 你喺条街度认唔到噶嘛，冇人知 噶嘛。 哦，即系原来而家佢话俾你听咧，如果你喺嗰啲专门店你偷呢啲电话咧，如果冇经过正常程序，你系用唔到嘅，会变咗死机。 就系、 是、哦，变死机啊！ 因为咧，生果咧，我哋都系即系我同阿田都用生果噶嘛。佢每一部机咧，嗱，我唔知道其他品牌 有个serial number 系啦，就即系咧系独一无二嘅号码，系咪佢就可以凭住呢一个号码就可以知道呢一部究竟系咪真系俾人哋偷，定系你俾咗钱？ 哦，咁啊系， 佢话咧即系都即系做电话啦，我唔知道其他大品牌有冇啦。生果电话佢就话咧，即系都恐防有呢件事发生啦，咁所以佢哋喺每一部机。都安装了一些系统防偷防抢的策略的、哦、产品入了这些特殊应用程式还可以怎样呢 追踪到 耶呢个似啦呢个似啦 仲可以追踪埋呢个物件究竟离开我间铺头喺边度因为即系佢每次攞部新嘅佢可能都要解一解个码我哋唔知啊 我见你要嘟咯 即系 跟住就话俾你知呢一个咧就系你个serial number 啦咁样 系啊咁佢话喺每一部个电话同埋 Mac 机即系佢嗰啲电脑啦平板电脑又好电话都好啦佢都会安装咗呢啲系统嘅咁所以咧佢未经佢哋嘅启动咧对唔住你攞咗部机 sorry 啊当你开部机，哇，好开心啊！我有部新机啊，咁跟住咧， 冇所用， 你就会见到，你就会见到， 你真系， 请你尽快归还， 咁有礼貌啊，仲 系啊，系啊， 你快啲逃走啦！我知道你喺边，我报警啊，咁系嘛？ 佢话唔系啊，佢话就话，请你尽快归还呢个电话俾我哋嘅门市。 系 呢、這个产品已经上咗锁，加咗追踪，并且报警噶。 系 咁，所以咧，你拿住系，哦 ，sorry， 系啦，犀利呢个， 呢个。好聪明的做法但我想他本身有这个做法的话未必是防盗所以有这个想法的是不是只不过现在 都是防盗的是 都是的怕不用被人偷不用被人说就算你不见了都找得回嘛所以其实他双向都 有帮助的 他只可以追踪到 的是 是的因为 你以前你跌了 iPhone 你都是有个不知道什么 Find My Phone 的功能呢 是找得到的 嘛现在都有 的所以他就算原来讲紧部产品未有的时候你一开机就已经是追踪你 了是但我 这个是他们自己保安的系统 但我想说又要担心另一样如果有些人不知道嘛他立完之后他真的买的他当是我自己买完这部机跟着转手卖给人、 啊、 如果其他人呢不知道这个讯息呢就接了装他不知道嘛你卖给我 在外地尤其是美国呢他们那些二手市场、啊、即是那些拍卖站、啊、那些就算他不是拍卖即是告诉你有部机在这里其实是几用应用是比我哋香港更加多的但我估如果呢单新闻出咗之后咧、 啊， 任何二手嘅手机，你谂住摆去任何嘅平台度放嘅话咧， 俾个第一个画面我睇下先。 系啊， 一离开机就已经有呢个画面。 唔系，反而突然间咧，啲人唔要全新手机啊，全部都要我可唔可以要九成新啊？你个一成，你帮我开咗机先得唔得？反而全新嗰啲全部都唔要，全部都唔要。 危险啊！因为近排你咁样即系抢掠法啦，系咪先？你根本唔知噶嘛。袋你分钟真系冇识别嘅，你如果可能。叫做咩啊？拆咗嗰个码，我唔识啊。总之佢 嗰啲名牌袋、防盗嗰啲嘢， 防盗嗰啲，咁你就唔知噶啦嘛，系咪啊？即系你除非话我要单咁样，有埋单嘅，咁样就一件事啫。电话对唔住啊，你攞翻嚟都系冇用嘅。我觉得佢呢个系统真系。 确有帮助嘅，咁当然啦，佢哋都话咧，即系苹果除咗自己保障咗自己嗰个财物损失咧，佢哋都进行咧呢个捐款活动啊，因为佢哋都话喂，咁而家佢知道成个美国都好乱啦，咁所以咧佢哋就话咧好得意 喎，佢进行全体员工咧买二捐一配对捐款活动， 即系点啊？ 系啊，即系可能话咧， 即系买两个电话就捐咗一部嘅电话嘅钱。 佢净系写住话呢个 Two for One 有一个 matching 嘅捐款活动，咁我谂咧应该就系同啲员工，可能佢哋啲人工会唔会你捐一蚊？因为我哋以前嗰啲配对时候，你捐一蚊，我又捐一蚊噶嘛。咁究竟而家会唔会有类似咧？内容冇所谓嘅，但系方向就 系 话，我虽然冇损失，但系成个美国有损失，我哋都唔安乐，我哋希望咧就筹啲钱，就希望。照顾大家咧，即系嗰个生活啊，快啲恢复水平咯，系啊。 大企业呢啲咁嘅使命啊， 系啊，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啊，即系你用手机都要小心啲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继续审议国歌条例草案，民主派议员获准提出的21项修正案，包括降低违法的罚则等，全部被否决。条例草案审议进入三读阶段，预料今日内会表决。今日是六四事件31周年，支联会发起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支联会话，今晚虽然冇安排集会，但会继续进入维园燃点烛光，并会在晚上8点举行网上悼念集会，呼吁市民各自在不同位置参与悼念。对于港区国安法立法在即，支联会主席李卓仁表示，对来年能否继续举行集会感到机会渺茫，现时亦都无法估计支联会将来会不会被取缔。今日是六四事件31周年。在北京，一批天安门母亲成员今朝早在警方安排下到万安公墓拜祭，并发表祭文，悼念7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家人，以及5名已经去世的难属。家属在祭文表示，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只能够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怀念之情，并向全球在疫情中离世的人表示深切哀悼。家属认为，官方不得不承认改革的成果绝大部分落入贪官和特权子弟的手中，认为这个是六四事件的恶果，要求当局面对事实，还家属公道。祭文又话，虽然家属多年来被当局监视、监听和禁止会面等，但要求政府和天安门母亲对话的诉求绝对不会屈服，坚持真相、赔偿、问责等3项公开和合法的诉求。广西嘅一间小学发生斩人案，事发喺朝早8点半，黄埔镇中心小学内，一名保安持刀斩伤多名嘅学生同教职人员，40多人受伤。黄埔镇主要领导同埋相关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据现场初步统计，受伤学生同教职人员大约有40名，其中重伤3人，分别是校长、另一名的保安同一名学生。救护人员即场系进行止血包扎、送院抢救，部分受伤学生的家长陪同到医院。据了解，持刀伤人的男保安大约是50岁，目前已经被控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天气转吹不稳定，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8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72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5点，升7点。

喂，我要斋啡嘅，呢杯有奶嘅喂。 啊，头先你冇讲喎。 头先你有冇问先？ 咁又冇，咁我唔紧要，我去买过吓。 哎呀，唔使啦，依家唔想饮啦。 呢位系。 你好啊，豪导演，我系叫阿田，系彭爷嘅新请翻嚟嘅助手，我今日只系第三日翻工咋。 买杯咖啡都买得唔啱嘅。 唔好意思， 就知你系新嚟噶啦。阿豪仔系嘛？ 哎，冇错。 喂，我约咗人食 lunch 噶，唔坐得耐啊，快入正题啦。个剧系讲咩噶？ 哦，咁样噶啦，彭爷。即公司咧想开一套关于工地工友嘅青春偶像剧。 青春偶像？ 你咩意思啊？你个咩反应啊？你觉得我唔系咩？ 我冇 我呢啲啊系资深青春偶像啊！阿豪仔，点解你哋想揾我拍呢一个剧呢？又吓？ 哦，咁样嘅嗱，我哋今次呢个剧咧揾咗好多新嗰啲演员去做，咁啊，梗系要揾翻一位有翻咁上一份量嘅知名度又够高嘅大前辈嚟坐阵啦。 哦，咁又真系要揾我啊！ 彭爷啊，你当年咧都好似拍过嗰套咧《大地盘》啊，今次复出咧又系拍同工地有关嘅剧，都几得意啊！嗬， 我拍过咁多剧。你又记得我拍过大地盘，咁啊睇嚟你都好留意我吧。 咁你淨係得大地盘做个主角咋嘛，其他劇都只係客串一两集，点会唔记得啫。 即係演技好，演一两分钟啊，好睇过嗰啲唔識做戏嘅，做廿几集啦。 咁啊係啊，咁啊係啊。嗱话时话啦，阿豪仔啊，嗱呢一个季节呢喺户外开工啊，有可能啊突然横风横雨啊，有好多嘢呢要注意㗎喎。你哋又识唔识呢？ 啊，又系、哦，你知啦，我哋天气咧对任何喺户外工作嘅工友咧都有可能构成危险嘅。嗱，例如咧，因为咧地面湿滑而跣亲啦，系咪好容易噶嘛？又或者咧落雨咧潮湿咧，会令拎住工具开工嘅工友特别容易跣手嘅。一唔小心，哇，嗰啲手工具会飞甩出嚟，打伤侧边嘅啲工友，咁好弊家伙噶嘛？系咪先啊？ 呢啲嘢你又识、哦？ 范爷，我以前咧喺间工程公司做过秘书。书仔睇唔出咧，系咪？所以咧都识一啲呢啲叫做啊恶劣天气工作安全噶。 系啊，彭杰啊，首先想请你坐低先，因为接住落嚟咧，我要讲五行字嘅对白，我惊你脚攰吓。嗱，你坐低咯，嗱、我开始啦吓。阿彭爷，你放心，今次我哋会喺工地拍摄嘅，所以我哋会跟足工地嘅工作安全守则。嗱，首先系咁样嘅，我哋会避免安排大家喺恶劣天气之下边嘅工作啦。 咁梗系 啦。不过你又知天有不测之风云，所以我哋会事前咧考虑埋呢个工作人员咧一旦遇上恶劣天气嘅工作风险，仲要确保工作危险因素受到控制啦，将工作嘅危险程度减到最低。仲要制定埋安全计划同埋紧急应变计划，包括有关天气资讯嘅发放啦、交通安排啦、撤离路径啦、急救嘅设备同埋支援等等嘅句。 掌 声 你啊！ 几行字话呢度 五行啫嘛，你可以起翻身，可以起翻身。 OK OK 啊，咁啊，真系跟足呢个工地嘅工作指引至好吓。嗱、我知咧，作为雇主嘅，仲要安排专人咧随时监察天气嘅变化，因应工作不同嘅需要，安装适当嘅预警器，例如嗰啲咩风速计啊、闪电预警器啊，咁先可以咧即时发出警告，以便员工啊采取适当嘅措施。 哎呀，彭爷，你真系好鬼好记性啊！都廿几啊，唔系诶，都几年前拍过呢个大地盘，到而家都仲记得嗰啲安全守则，犀利犀利啊！ 呢啲啊算得系乜嘢啊？四五页纸嘅对白啊，我都记得啦。唉，我仲知啊，有啲工地好好噶， 系啊， 老板呢会提供埋咧一啲安全嘅庇护所， 哇，犀利喎！ 俾一啲啊喺户外做紧嘢嘅工友暂避，等佢哋咧唔会受到恶劣天气嘅影响而受伤。 啊，彭爷你放心，如果拍摄嘅时候天气真系好恶劣咧，我哋一定第一时间俾你翻上车休息。诶、你助手就冇位噶啦，佢自己喺出边啦吓。诶、唔会要你挨风吹雨噶吓。 系、啊、我似咁自私咩吓？我只系识得顾自己咩？唔通、啊、真系啊！ 系，我一定会遮住啊，彭爷嘅。 唔使你啊！喂，其他剧组同事啊，后辈。 会演员咁样，我好关心噶。阿豪仔啊， 是 你知唔知啊？喺工地啊，如果啊工友无可避免之下咧，要喺恶劣天气之下做一啲特别工作，雇主啊要为佢哋特别提供咧一啲器材或者系装备咁先得噶噃。 哦，呢、這个我当然知道啦。嗱，因为如果真系喺恶劣天气之下开工咧，雇主应该提供一啲通讯系统啦，同埋收音机俾工友，听住风骚快活人都要啦。 系啊系啊系，我最中意听呢个节目嘅。 仲有啊，有啲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啊，例如嗰啲防滑鞋啊、雨褛啊、防水衣啊、反光背心咧，都需要噶。 系啊，仲有啊，工友咧要有咧足够嘅个人防护装备，好紧要嘅。即系咁样，豪导演啊，你知唔知咧喺呢个恶劣天气之下咧，最容易系发生啲乜嘢意外咧？吓， 剧本话咧可能性系好多嘅，例如我哋会有工友因为强风令到身体失平衡而跌倒嘅呢个剧情啦， 我哋好稳阵嘅。 又有强风令到物件飞堕，或者令到啲临时建筑物或者个棚架倒塌噶，哇！呢啲大型灾难片嚟噶，轻则咧财物损失，严重嘅话咧啲人命伤亡啊， 咁严重。 嗱，豪仔，你头先讲嗰啲咧，就系响强风之下会有机会发生嘅情况。如果遇到闪电，除咗咧会电到人之外啊，仲可能会引致火灾嘅。仲有啊，如果咧持续落大雨，就有机会引致漏电，令到装置或者临时救筑物咧被浸坏，出现山泥倾泻同埋道路下陷嘅情况嘅。 哇，真系唔知点解啊！系啊，阿朋友，你知道咁多嘢噶啦吓，系犀利犀利。阿豪导演啊，你记住咯吓，除咗喺恶劣天气之下咧，工友同埋雇主都要做足安全措施之外咧，就算喺恶劣天气警告信号落咗之后啊，即系冇晒啦吓，都要咧再次检查工作嘅地点啦，同埋咧使用嘅装置咧，证明系安全啊，先至可以继续开工。我知唔知噶？ 当然。 系系，我朋友条命好紧要噶嘛啊咩啊？ 讲咗咁耐，其实剧本咧吓， 喺度，我喺个保险箱度攞出嚟，哇，好小心，我争啲密码都唔记得，真系，派啊，请过目，。 好，阿助手田， 系， 嚟俾你读嚟听下， 系多谢你俾机会我，哦。棒嘢啊！套剧有20集，咁你饰演嘅角色系一位出色嘅搭棚大师。第一集就讲你有一次意外，因为啱啱遇着强风暴雨，而你又贪快冇做足安全措施就去搭棚。但平时我知道你唔会嘅，但剧情需要啫。结果你又喺棚上面跌倒，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啊！ 哇，个剧情咁曲折噶！喂，咁有冇话我？第几集开始醒翻啊？ 啊，即第二集。 第二集系咪啊？ 系第20集。 咩话？第一集分嚟，第20集先醒。 哦，冇错。 成套剧几多话？ 20集。 咁都得？ 嗱，准确啲嚟讲咧，系第20集嘅最尾嗰5分钟啊！成套剧系想你带出，就算你几叻几出色到咧，一唔注重公众安全措施，好易连命都冇噶。我哋想加强宣传良好工作守则嘅信息啊，所以就系、 是。又似啊！你叫我演一套。瞓足19集嘅剧， 绝对唔系瞓足19集，系昏迷啊！喺个剧情上面咧，系完全两个演绎嘅啦。冇翻咁上下功力嘅演员咧，佢分唔到呢一种嘅层次同埋感觉噶。但系朋友，我觉得你完全冇问题。 系喎， 希望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老细，其实都唔错啊，又唔使晒，又唔使淋雨，又唔使记对白，净系啊咁样啊，都已经够赚啦，系咪先啊？仲要唔使 NG， 朋友接得过。 我依家就真系想昏迷一次先啊！雨大停一停，注重安全先至醒。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彭仔程振鹏。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半笑脸八个十个， 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哭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得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山有自领，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但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罐的汽水呼出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再次挑战前辈的歌曲， 再回头，春风吹过秋意深，这晚上回忆是否不再累苦困，云再变岁月，有谁为你守候，望有天再会是人面是狗。 对比上次翻唱卢卢卢冠廷的但愿人长久，哈娜话今次嘅我未能忘掉你难度系更加之高嘅，而佢亦都从呢两首作品之中咧了解到前辈作品嘅多样化，仲话自己亦都会好好学习添。作曲卢冠廷，填词有刘卓辉，编曲咗呢言唔监制韦景宏、何哲涛。今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谷子乔《我未能忘掉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丹尼，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咁啊，临食饭前咧，醒单开胃醒神嘅新闻，等大家咧过瘾下吓。 系咪真系先？ 我觉得咧，起码对大埔俱乐部嚟讲咧，佢应该都好愤怒嘅，应该会听到。 咩大婆啫？头先你咪话婆式？ 啊，都系婆式。咁对你嚟讲，你都系大婆嚟噶，你大晒噶嘛，系咪先要吓？ 大又大啦， 系啊，咩都大啦。嗱，就咁样嘅。 你嚟， 我 就 系大大。 系啦，佢系发生喺台湾嘅，发生台湾嘅。咁咧，佢就话嗰个太太同个丈夫啦，就同埋叫做奶奶一齐住嘅。 好， 咁佢就话。住落嘅时候咧，就发现有啲奇怪噶啦。 点样奇怪咧？ 我奶奶要同个仔夜晚一齐揽住瞓。 佢话咧，首先咧，佢成日咧都会俾奶奶咧，就喺佢翻紧工嘅时候咧，突然间急 call 佢翻屋企。即系譬如个新抱咧都已经出门口啦，咁啊翻到公司咁滞咯，突然间收到个电话，即系话你咧系最后一个出门口噶系咪啊？未山水喉啊，唔该翻去山啦。咁啊，佢就无奈咁，呢啲都要做啦。但佢就开始就觉得， 但系点解奶奶都知道佢冇生水喉嘅？即系奶奶喺屋企啦， 冇 错 啦，唔知点解佢就会叫佢话你系最后一个出门口，你都要佢翻去。咁佢就 我帮个奶奶话讲句说话，可能奶奶个人好有手尾咧，佢觉得咧啲家嫂系咪初归新抱，要好好咁教导佢嘅手尾一定要有， 系啦，仲要守尾门。系啦，但系喂大佬，佢翻去工噶咯，即系去到咁远咧，总之都要死翻翻去咧，就山水喉啦。 讲真，如果奶奶已经喺屋企嗰度，就算个新抱只系喺楼下嗰间市嗰度翻工， 都系要佢， 系 啦，唔知点解要咁做。好啦，咁呢个都小事啦，但系咧就日积月累咧，佢就觉得好奇怪，佢话啊，佢系咪真系咁唔中意我咧？成日都针对我嘅，咁但系咧。佢第二样觉得好有疑惑咧，就系咁样嘅。咁啊，两公婆点都要开心下噶，系咪先？ 系系系。 佢又发觉咁样嘅，每次咧就正当 嗰啲门啊，嗰个窿嗰度装入去咁样。 每次即系同老公闩埋房门啦，已经系老公啊 ，honey 啊，老公啊 ，honey 嘅时候咧，系啦，咁咧每次入嚟咧都有目的噶。佢几次咧就即系总之就要有所大家亲热嘅时候咧，就开始敲门。 火烛啊，火烛啊！ 阿妈咩事啊？ 讲呢啲嘅，我相信。 阿妈咩事啊？冇，听日咧，我想提你，我哋听日去街市买餸，一齐嚟，记唔记得？ 哦，记得， 记得，好啊，咁冇嘢啦，瞓觉啦，咁样。 我想问系咪得奶奶冇老爷噶？ 啊，冇讲老爷冇出现过，系啦，我唔知佢系有喺度啊，定系唔知去咗边处啊，或者根本就唔轮到佢话事啦，咁样。咁咧，佢就话每次都系有目的嘅，但系啲目的全部都系无厘啦废 嘅。 系 啊，即系 好似你话斋咁，绝对后日讲都唔惊嘅，全部都系咧，但系。每次是怎样呢咁啱得咁巧。 就是 有所动作。 臨埋门一脚。 就未有机会添啊。 哦即是起脚都唔得。 对佢嚟讲。 咁有心灵感应佢点会知啊。 佢有交代到呢嗰个巧合嘅情况呢就佢话那一次我已经连衫裤都除埋啦。 是。 就俾佢敲门又提我听日呢我去剪头发。 但点解唔可以个仔做啲嘢㗎阿妈唔得闲啊。咁都得㗎， 但就算你唔開門， 忙碌中， 唔係你唔開門，你唔開門， 喺門口， 佢嗰下敲咗門啊嘛，即係你本來諗住，老婆，個， 哇，驚驚啊真 係，嗱你就算唔答佢，佢係繼續敲門，咁你仲衰，你答咗佢啦，咁你諗下， 但係佢嗌出個阿媽，我而家好忙碌啊。老婆唔见咗啲，我不如揾紧啦，咁啊嘛， 或者我揾紧啲嘢啦， 系 啦，唔系，但系你就算答呢句啊，都已经系分咗心噶啦嘛，系咪啊？ 断咗个中气， 断咗条中气啊嘛！你谂住 个 middle air， 哇！你练功练到敲锣打鼓，庆合合 会点噶？ 你话咧？ 我唔知啊。 哦，系咩？ 我又唔系你，我点？ 你问边样会点啊？断咗条中气， 系啱啊！ 我断咗条中气，你咪再集气咯。 系啊，但系你再集元气嘅时候咧，佢又敲门嘅时候，一而再， 再 而三，三就揭噶啦。 系啦，哎呀，你都记得嗰课课文喎，真系曹刿论之， 系 啊，真系。好叻啊！你 考有读过。 好啦，咁但系咧，佢就觉得好奇怪，佢话系咪咁有心灵感应啊？系咪每次即系嗱，唔摸就唔敲门噶咯，唔掂又唔去买餸噶，唔谂住搭个膊头又唔同你讲听日要剪头发噶，次次都系咁啱噶咁样，咁点解咧？ 点 唔系 佢 开 咗 CCTV 啊嘛？ 嗱，嗰阵佢老婆就话啦：，我死都唔信你哋母子心灵感应到呢个地步。佢話佢覺得應該係有啲警棍嘅，於是乎佢就真係咧左望望嘅， 右 揾揾， 右 check check 咁樣， 真係揾到個閉路電視出嚟，真係揾咗個閉路電視出嚟，係冇錯。系啦， 嗱，作为大埔俱乐部嘅永远荣誉会长， 老婆都得嘅， 作 为 系啦，作为呢位奶奶， 佢真系都系小三嚟噶，佢真系， 所以我先要话咯， 我谴责佢， 你话系咪啊？ 谴责呢个奶奶系 啦， 喂我。 我哋想问下你，作为一个未来奶奶咧， 同埋作为一个咧咁中意咧控制住你老公啦、你啲仔女嗰个人咧，你会唔会咁做？ 我想了解咩心态我唔明啊，系啊，我哋两个真系 好担心， 好好奇， 好担心我新抱恰我个仔啦。 系咪想指导佢啊？ 仔啦， 即系想做动作指导。 好担心佢即系咬断佢条腰啦。 嗱，我估应该 取得好尽 系好唔中意个新抱，因为你又讲到即系就算话冇生水喉嗰啲嘛，唔想个仔播种成功， 系 跟住就算要踢个新抱走咧，都容易跌到下一代啊嘛。 可能系啊，真系啊， 佢成件事装得 CCTV 去即系影住个仔间房入边同埋佢老婆做啲乜嘢，佢已经心公计啦。 主持人，我真系觉得可以告佢，因为我会喺间房度换 衫， 换 衫 裤，换衫。 佢而家咧嗱做咗两个动作，我觉得一个动作就理解嘅，第二个动作咧就有得斟酌下。佢第一个咧就告嗰个奶奶咧，佢即系话你侵害人身私隐嗰啲，因为佢话喂，即系你喺我唔同意之下，我哋都知咧，你连工人姐姐你都要同佢讲，喂，我喺厅度有个镜头，如果唔系佢会追究你噶嘛。 当然啦， 嗱呢个明啊，但我值得斟酌嘅第二个咧就系佢索性直接离婚。 哦。 因为佢觉得个仔， 但个仔都无辜嘅，个仔都唔知道有呢件事嘅。 我唔觉得个仔无辜晒， 系冇错冇错。 因为真系一齐住，可能相见好同住难，有好多拗叫。即系譬如阿妈次次都敲门啊，我头先咪话咯，个仔你系咩反应先？即系你每一次都听阿妈讲开门，唉唔好意思阿妈，点我记得啦，饮汤啦咁。如果我系嗰个新抱嘅话，我都会火噶。喂，你唔系 次次都火，你就嚟火啦。 咁个关系一定会有影响。 系啊，我系新抱，我即刻揾佢老爷。即系或者 话，哇！你咁样好似好有画面喎，你搵佢老爷做咩 啊？投 诉 咯， 哦， 即系太唔绅士咁样啊嘛！ 你因为估下你老婆， 我以为你谂住报复咧，等阿奶奶同阿老爷， 你都装翻下先，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佢又喺度敲门，系啦，但你成世都敲唔到，可能真系 揿佢个钟仔咯，喺个房门口度安装个钟喺度， 佢会唔会太冲动啊？咁快就离婚？ 唔系啊， 个老公都唔中意噶嘛。 唔系一时三刻噶啦，肯定日积月累噶啦呢啲事情。 所以你睇呢个几去到几极致啊，真系。 系啊。 所以 咁而家有冇话咧判咗未啊？个奶奶有冇罪啊？ 都系摆紧上去啫。 哦，如果唔系点会新闻啦？ 我谂个官听到都眼都突埋，真系。究竟当我哋太过心有灵犀嘅时候，会唔会原来就系有人望住你咧？ 所以大家都系小心啲， 你警惕自己啊，唔该。 我冇呢啲事发生啊。 好啦，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